喂，开始咗啦，应该就 是 啊，唔知个信号点咧？个信号佢话 good 喎，佢话 healthy 健康喎，咁但系咧唔知几时有画面咧，好牛底嘅而家咧，成日都耐唔耐又会好慢嘅，咁咧都系听少少声先，大家。嗱，今日唔使講咧，知道我哋做乜啦。如果有睇我哋 Facebook 追雞嘅話，哇，都好多人回覆我哋喎。嗱，今日晚鬼機嚟咗。 嗨，大家好，大家好，又係我啊。 係啦，上次咧，我唔明點解，哎呀，上次咧，我哋覺得同阿基咧嗰次講懷舊遊戲機咧，即係我自己好忙啊，好爽啊，但唔知我收聽率好低，真係而家真係好現實嘅呢個世界。即係如果你露多少少嘢啦，青春多少少啦。咁你基本上咬都得嘅。 係。 我覺得係。 都係的其實係。 係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嗱，即係證明大家有聽我哋節目嗰啲呢，即係都唔話你有智慧都唔得 㗎。有智慧又有耐性啊。 係有內涵真係。 有內涵冇。 內涵多到一鼻哥窿飆真係。 冇錯，好勁。噴出嚟。 喂，有冇人留言啊？好似好少人咗。點解今日咁少人嘅？死啦。咩事呢？得三個人就頂 點解嘅呢？ 唔知喎， 大佬真係我真係， 我呢度又好似唔知三個人喎。咦，阿華仔呀，咦，我小學堂都叫華仔呀。 Hello 阿譚，嘩譚第一個標上嚟， 嘩 真係次次你都係保持好呢個紀錄啊， 好勁好勁， 真係多謝你呀，即係唔話你係做馬都好似 即係你做馬更做馬，我感覺 唔係即係 真係講笑， 即係我想謙虛啲， 係你算啦，not your style OK 玩咩事啊？我田北辰咩？未到七年以，算啦，唔理佢。 田北辰， 系咯，好闲啫。嗱，我你又同招呼大家先。我將呢條 link 咧 post 翻去 replace 翻去 Facebook 嗰度先。 Okay, 因為我一心不能用，我成日講。 系啊，因為而家阿探長都係自己一個人，即係操作曬成件事啦，都幾理氣噶，其實。 係有個好笑嘅傳聞咧，就係、是、咧，因為阿、Milton 咧，如果大家記得邊個咧，你知 我 即係唔知唔緊要。是 Forum 嗰個之前嗰、那個嗰、那個 Operator 咁呢佢冇做啦嘛，因為某啲原因，咁於是乎新嚟頂佢嗰個呢，佢唔知一廂情願呢，覺得喂係咪探長叫你扯呀咁樣，老實實老實實，我又冇金主冇成， 冇錯， 阿 Milton 下要出嚟嘅，因為拍心口，即係你就算肯嚟你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咁，所以呢阿基就證明咗。 我絕對證明唔係呀。我告訴你聽人頭擔保。 嘩論盡到不得了啊。嘩即係啲額頭出曬油啊。因為好多嘢要記嘅，你見到都係。起碼都有成十零 item 一定要。 係啦係啦，仲要準備好一定啲一啲嘢俾大家。 即係我做主持之餘呢，我好難勝任到呢樣嘢囉。我認為自己 都是的，這個 multitasking 都不容易， 是啊，所以呢繼續招呼今天會講什麼？ 今天我們就講套戲啦，近期都幾多人看的戲啦， 是、 都幾多人留意，因為為什麼呢？套戲就是很多景就在香港拍，那套戲就叫做功學機動隊啦， 其實不怕劇透，原因這套1995年已經出了，是啊， 沒錯了， 於是乎呢我們呢很厚面皮這樣呢，就當是講這套戲的什麼，即係講講一套戲本身個製作概念啦、因為如果話呢樣嘢呢都有好多人講咗好多年添㗎，係 啦， 咁所以我哋呢就唔構成呢個係 劇透 啦， 劇透罪 㗎，係啦，兼且呢而家新呢一套呢同埋以前之間嗰個分野呢，就係、是、喂以前嗰個劇係好複雜嘅，我細個以前唔話好細個啦，我覺得好複雜嘅， 唔係係㗎，睇一次都未必明嗰啲嚟㗎，係 啊，即 係的而且確係啊， 係啦，即係嗱，我而家繼續 pace 嗰度拎，因為呢個責任都好重大。咁你覺得點咧？以前同而家又 哇，以前好難簡單講嘅，以前咧即係當嗰個年代啦，首先我哋要翻去我哋嘅回歸前嘅95年啦，嗰陣時嗰個年代啦，咁嗰陣時咧，各位必須明白一樣嘢 ，internet 未算係好普及。 咩叫網絡啊？ 唔係啦， 人際網絡啊， 仲係嗰啲56K 嘅就頂曬籠係 56K modem 嘅年代。但係嗰陣時竟然爆咗一套，嘩即係好震撼啦！譬如入面已經有嗰啲 hacker 啊，即係黑客啊，講成個社會啊，成個世界觀啊，都係一啲網絡去連接曬所有人嘅腦嘅。咁嗰陣時覺得嘩 僆仔嗰陣時過癮就爆炸啦，係咪講啲嘢咁得意嘅，係咪嚟緊將會出現嗰啲 internet 嗰啲嘢呢？嗰陣時就即刻有留意到呢一套嘢啦。咁嗰陣時就係啦，啲科技即係科幻嘢，咁樣好過癮 啦。當個 robot 啊，屌唔係怪好煩啊。即係你繼續啊，俾呢啲咁嘅折磨緊。 係啦，咁所以95年嗰陣時呢，突然之間嗰陣時原本呢攻殼機動隊就係一套漫畫嚟嘅，咁佢就由一個日本漫畫家啦，都好出名㗎啦，好殿堂級㗎，叫做侍郎正宗。咁侍郎正宗有咩作品呢？除咗攻殼機動隊呢，仲有一套叫蘋果核戰嘅。 係 Apple Seed。 Apple Seed, 係啦。咁其實都係一啲所謂嘅近未來啦，科幻又分近未來同埋遠未來。遠未來呢就係嗰啲呢全部都係嗰啲白色船啦、咩叫遠未來 ?Star Trek 嗰啲就叫遠未來。 遠近嘅遠。 係啦，遠未來。近未來呢就係、是、有啲嘢呢你喺嗰個世界入面呢你喺今日仲見到嘅。 即係遠古同同埋當代近代打著向之後嘅。 遠未來嗰啲直頭係嗰啲已經科幻到係咩太空基地啊、火星基地嗰啲、就係遠未來。 殖民啦、咁樣嗰啲。 係啦。但係其實 Ghost in the Shell, 即係攻殼機動隊呢套嘢都屬於係蘋果核戰嗰啲書係近未來嘅科幻故事啦、即係今年。咁嗰陣時但係呢原著嘅漫畫入面呢、如果有睇過嘅，我諗相信可能好多聽眾都同我哋差唔多個年期嗰代啦。即係如果你睇過都知道侍郎正宗嘅漫畫本身係比較輕鬆嘅，比較光明啲嘅，入面有啲幽默啊輕鬆嘅元素喺入面。但係呢呢套漫畫一去咗啊一個好犀利嘅導演，動畫導演叫做阿井守。阿井守咁嘅手上啦，佢即刻將呢套嘢帶有擺咗好多內容同埋思考嘅空間俾大家啦、 比較沉重咗啦，同埋比較注重哲學嗰個層面，係 啦，哲學性多啲啦。咁因為嗰套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睇過少少或者有少少知道嘅少少嘅背景咧，都知道其實嗰個女主角本身係一個叫 cyborg， 即係人造人。其實就是人造人，人工製造的改造。 即當時 Cyborg 呢就 都算是幾新。 我第一次聽 Cyborg 這個 term 呢就是 T2 啊。T2 咯，係啦 ,T2 咯。 咁嗰時大家啲 robot 就見得多啦，因為舊嘅電影呢即係嗰啲60年代嗰啲電影呢都成日出啦，好多笨實機械人啦。 笨實機械人啦，全機械人。 個手係個花灑個嗰條頭啊。 嗰啲。 個手咁樣轉啊， 嗰啲。 係啦，隻眼又啲好猛嗰啲光呢。 嗰啲射出嚟嗰啲紙。 咁但去到 Cyborg 年代呢，即係90年代嘅時候一開始就有呢個概念啦。咁佢係 Cyborg 呢個空間呢就即係嗰陣時開始有人留意啦，或者開始流行啦，將會。 冇錯。 尤其是呢係海外或者日本嘅小說家或者編劇呢，所以佢哋嗰個知識水平就即係佢本身都學有所成嘅，可能係本身就係讀科學嘅有關相關嘅嘢啦，讀嘅電腦咁嗰啲。但係即係我有時比較下本地啲小說家呢，即係又俾人話我恥笑佢，即係講咗個事實咋嘛，即係本身個 background 唔同啦，即係譬如我 再人有豐富嘅知識， 我再講藝康啦，藝康我覺得佢已經好叻㗎啦，佢作為一個唔係嗰啲界別嘅人而幻想到呢啲嘢，但係當你一去到嗰個層面一困嘅時候，我哋真係好渣 好似真囉。咁不過公平都講㗎嘛，魏康叔就年紀大啲嘅。唔係佢嗰個年代。 唔係我已經覺得好勁㗎啦，嗰個年代寫到咁嘅嘢，但係最可惜就係呢得佢先能夠用到呢樣咁嘅題材嚟賺到錢，而其他啲小說漫畫家呢就算香港啲人特別崇拜學歷㗎嘛。喂咁有呢學歷嗰啲人佢都唔會寫小說。佢可能做一啲份工好啲呀， 做金融嘅。 甚至乎呢文科同理科呢即係香港人讀書全部都係揚揾食㗎嘛。即係讀嚟為咗揾咩食㗎嘛。你好似你 同我接受到咩。算啦我哋。 咁我接到啲 唔好咁講，唔好千祈唔好咁講。 即係所謂接到呢即係唔受社會認同嘅。即係我自己非常之豐富。 唔受嗰種係啦，即係我哋嗰種係我哋一睇就有內涵。 非常之有自信嘅。但係呢我用返嗰個社會嘅角度嚟。 主流社會仲係。 係啦，我哋呢啲係廢佬，我係廢中。 都係廢㗎啦，同埋啲廢青年唔係一直線。 係啦，所以我係同啲廢青特別 friend 㗎。 係啊，特別 friend， 我哋連成一直線嘅。 即係我同啲成功人士呢青年才俊呢唔好偈傾。 唔知講咩好㗎係咪？當佢話買遊艇嗰時候我就屙個嘴。 係啦，佢話例如話我請第四個工人。 係啊，第四個工人。 跟住另外一個做咩請四個，我因為我生第四個。 咁点算咧？ 唔系唔好咁讲嘅，可能我哋听众有成功人士。嗱，如果你是成功人士咧，咁啊多多支持我哋嘅节目，我哋有 PayPal 啦， 系 系嘛都有。 哦，咁快嚟啊？通常咧 出就出先啦，咁啊 讲 开呢啲嘢 未出噶嘛？ 我哋有 PayPal 亦都系 HSBC。 最底啊，翻低先。上面本地嘅朋友，请红请留意红色；外地嘅朋友，请留意 PayPal 呢个蓝色。咁咧嗰啲，嗱、 okay, 我识一个本地朋友咧，佢都中意用 PayPal 嘅，咁好自由嘅。咁你譬如北美嘅朋友都好多出 HSBC 噶嘛，亦都可以存到钱过嚟嘅。咁我要啲钱咧，即系我梗系唔系话保药党啦，我冇嘢买翻俾你嘅、我一买翻俾你咧就系呢、這个。吹水嘅時間， 冇錯啦，即係 我嘅生命，我識咗嗰啲嘢，咁我同大家 分享，同埋用心去製作翻個節目， 係係盡量啦，即係嗱，而家越搞越複雜咧，就令到我越嚟崩潰嘅時候咧，咁即係證明咧，中間咧亦都好多朋友幫手，即係。搞到譬如有啲字幕啊，哇，同阿 Milton 整咗成週咧，基本上咧我。佢問我咁樣夠唔夠透啊？夠唔夠白啊？咁樣，即係我淨係做呢個角色嘅啫。咁 Milton 咧犧牲咗自己時間咧， 同埋真係落手落腳， 就幫我整到而家呢個咧比較冇咁上次咁核突嘅大陸字嗰、那個，即係希望大家欣賞下 Milton。 Milton 好用心㗎，其實 係啊。咁而家變咗咧，即係我就即係我覺得呢一些咁樣做，我可以接受到咯，叫做係咯嗱。我今日咧，我嘅來意咧就係、即係揾阿基黎咧，就係講機學嘅工學啊。咁咧，但係咧，有嘅時候咧，最重要嘅一環咧，就係招呼翻啲朋友啦。 大家招呼先。 我可惜我講得太耐咧，咁於是乎有啲沉咗底啊，頂啊！ 我未睇到你 就真係揦嘢啦，對唔住啊！唔係好似好少，原來少人留言啫。 哦， 係咪少人留言咧？係啊，啱啊，少人阿圖啊啊。太第一个咁啊，梗系要俾 credit 佢啦，次次都。 Lecture 画面唔太顺，乐图要画面正常翻 ，Pandas 啱啱正常翻 ，Pop Michael Holler 探长猛鬼机春天 ，Hello 大家好 ，John Cup Nub Cup Round 都 M 喂 John 你好 ，Reboot 探长点睇 ？What is zero 探长猛鬼机。你哋好、Jerry Cantona Hello 探长 Hello 猛鬼机 Jerry Luke, 大家好 KK 双各位好刚刚到 WH 坤要多谢四郎正宗啦不过啊，整首歌套好严肃，女主角有玩 VR 性爱三 key 电影动画女主角机械人冇感情 咁我諗佢都係幫人做緊 tester 喂你漫畫入面係有又係有 cybersex 我知係咪其實嗱講佢個設定係冇錯冇變㗎嘛係 啊設定冇變 咁而係 cybersex 佢唔係兩手 喎 係啊可能幫人做緊 tester 其中一個工作 唔係 係咪呢 漫畫入面真係輕鬆啲嘅漫畫入面甚至乎嗰、個女主角叫草剃素子啦、有拍拖嘅 係 所以我就話個通係完全唔同嘅 唔係其實佢反而呢電影嗰度呢佢個設定係make sense 啲嘅。 係。 因為佢自己冇感覺冇性。 係。 佢冇個意識就係聽命令去做嘢。但係只不過佢個判斷係有個人性㗎嘛。 冇錯冇錯冇錯。簡單咁講你就可以話漫畫相對係青少年向啲、但係你話一去到電影呢即係動畫電影呢、大人睇。 係係。 諗嗰啲嘢你唔好話其實大人都諗唔明。 係。 係咪所以係大人向嘅一啲嘢。但係各位聽眾係講得啱嘅。即係漫畫係輕鬆甚至有cybersex 啊 ,3P20 嗰啲嗰啲嘢出 嚟。即係所以話我哋聽眾呢啲水平 好 高。好 高啊。 絕對因為呢我。 叫埋你上去講啊 漫畫我完全冇睇過啦。 係。 甚至乎呢我睇95年嗰個 2D 動畫版嘅時候呢我仲有一嚿雲嘅，因為我懶係咧有個職業病咧，哇！睇人哋啲 production 點勁啊，啲 art direction 點勁啊，而佢裏面嘅劇情咧，我老老實實我係好忽略嘅，即係我睇完我都唔太明佢講乜。 正路嘅做畫面嘅人開始係睇畫面先。 即係呢樣咧，我當時我其實我而家我係講咗真相，其實我係唔明白，唔係因為唔到你明嘅， 其實佢唔係要你明白， 唔 係 因為 你諗嘅啫， 係啦，冇錯，因為當時好前啦，正正我就係冇諗啊， 係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大概知道講乜，但係佢講嗰啲咩網絡啊，我都知道講乜。但佢講到嗰啲意識層面嗰啲，我爆爆地冇諗到。 明解明解。 即係當時我就係哇畫到咁都得嘅點解？即係不停咁讚歎，不停咁樣。 係。 嗰陣時候我就 LD 唔知租咗翻嚟。 係 咁同人分享啊，錄咗個帶度咧幫人得啊。 係幫人得啊。 好無恥咁樣翻版。 好無恥。 但我真係想話俾人知，喂勁啊！真 係。朋友 share 啫。 因為咧香港咧唔知嗱，我以前都係一個 比較偏向中國人嘅中國人啦、 嗯， 即係好介意人哋外國人點樣睇自己。係，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我幾秒啊，而家。係，但係我冇必要啊，即係只不過你個 as 一個世界公民咧，即係佢點解會取捨嚟香港呢個景去做佢嘅 background 咧、嗯？但係並唔係人哋對你有感情。 係， 即係你而家識得咁諗，你啊釋懷曬 啊。又或者諗你要了解人哋點睇，你並唔係話你就依住人哋點睇你去做。 唔係啊，係沾沾自喜啊。 啊，沾自喜。 好多香港人都覺得係嘅，即係見到啲鬼佬啊，中國拍咧特別中意睇。所以咧，鬼佬咧都捉到路嘅，譬如 Transformer 嗰啲咧，喂，我要你嗰幾億啫喎，大佬， 嗯， 哇，又整翻蒙牛，你成嘅捉到你路啦，你咩錢都俾嘅， 系， 即系就係咁易賺嘅。 但我諗佢今次就唔係，我當年公學呢套就唔係為咗討好香港人，我明顯，就因為原本嗰個喺九五年嗰個動畫啦，咁其實嗰啲場景。剛才那個片 show 了未㗎？ 未 㗎，咁即係或者一間我哋會睇到啦，即係其實個場景原本個設定已經非常香港。 係， 因為其實根本個導演就係、是、從香港嗰、那個嗰、那個環境去啟發到佢嗰個世界出嚟。 係，因為呢佢呢套係取一個極端， 嗯， 即係個高科技嗰個極端啦， 冇錯， 同埋一個傳統嘅極端啦，甚至乎呢連日本呢佢個歷史同埋文化交碎，即係嗰個交疊都冇香港咁勁、 嗯， 根本上就係、是。咁、 嗯、 於是乎咧，呢、這個就係香港嘅優勢啦。即係我哋唔知啊、 嗯， 我哋覺得條運河好臭，我覺得啲老鼠周街濕濕漉漉咁樣，豬肉檔好乸渣咁樣。即係我哋會覺得係咁嘅。但係咧，即係啲日本人或者啲鬼佬咧，即係充滿世界觀嘅人咧，佢知道個 difference 喺邊， 國際視野 係啦，個國際視野好唔同嘅。咁香港當時咧。仲係整緊430穿梭機啊！即係覺得哇，香港原來好先進嘅。 係啊，小田全真嘅全真機好勁㗎啦。係 啦、 啊， 即係內涵係完全零嘅。 係係零㗎， 即係見到畫面咧，叫穿梭機、星空又整㗎，閃電全真機啊，整緊咩？ 整緊機啊！ 即係嗰啲即係個層次啊，真係唔同啦。即係呢樣我唔係喺度。 唔係事實嚟 嘅，我唔係喺度妄自菲薄啊！即係只不過大家呢兩個地方發展緊， 尤其是喺你九十年代一個嗱八九十年代，大家都知日本係相對比較風光啲，經濟比較好嘅。佢哋同埋佢哋不嬲喺嗰個年代嚟講，科技行得早過好多其他國家好多。 嗯、 我哋都知啦，即係唔係九十年代，大家都中意去日本啊，去睇啲新嘢噶嘛。係咪？因為佢本來就係科技上走得好前，大家都係仲買 Sony 啊，係咪？ 冇錯。 咁所以佢哋。變相佢哋對科技呢啲嘢或者科幻呢啲嘢，佢哋會嗰個 sense 走得前啲、 嗯。 我諗你都明白嘅，佢哋啲科幻片啊，無論喺動畫啊、漫畫，佢哋都係好多。 唔係，其實咧，日本人咧，佢喺即係喺外國讀書咧，佢哋唔同中國人嗰種意識嘅，佢哋去到就好投入，即係學嗰邊嗰啲嘢， 好努力，好開心啊！學人， 你睇下由明治維新開始咧，佢哋扮英國嗰個投入程度咧。係啊，即係佢除咗啲嗰層皮咧，去走去學佢啲嘢之後咧，仲學埋你個意識形態 同埋精髓。 咩叫法律？咩叫民主？咩叫自由？ 核心價值， 價值都可以學埋嘅。但係我哋中國以前清朝 send 咗啲兒童去嗰度學嘢咧，當時睇翻啲手記咧，即係佢當時嗰啲日記啊、手記啊，佢當時清朝政府咧 send 啲細路仔去美國。學嘢啦， 佢留學啦， 佢當時啊仲自大到咧，覺得美國嗰啲唔知咩淫妓啊叫做，即係嗰啲唔係即係淫唔係唔賤淫啊，即係雕蟲小技咁意思。佢用嗰個字係啦，奇技淫巧。咁咧就話嗰啲只不過係工係術科嚟，唔係係理科嚟嘅啫。咁咧最精要嘅文化喺我哋中國，咁淨係叫啲僆仔去嗰邊學鐵路啊，學當時比較工業嘅科技啊咁樣，咁、咧就覺得咧就唔準佢哋學當地嘅哲學， 冇錯，只能夠學技術， 揾啲人夾住曬嘅，仲要即係諗下 看住。 其實一方面咧就好熬底啦，跟、住學咗啲哲學翻嚟，哇！皇帝都唔知咩都哲學，咁、你 真係反我， 咁未必反嘅，即係俾你問到下咬都冇人， 係啊係啊， 即係有機會俾你問，即係。總之佢就接受唔到自己唔明朗嘅嘢，但係你見到嚿鐵，見到個火車，呢啲好即係中國人就最中意實際㗎啦。即係你買下硬件啲人絕不手軟，你叫你買個 software 呢，又要抄又成嘅。即係我呢啲咁咁笨柒呢，先真係買完張 software。 係啊，就真係係啦，你呢啲尊重知識產 權。係啊，即係嗰樣嘢呢，你日日攞嚟開工，只要你日日喺度借人哋嗰啲知識人嚟搵食，喂你都要用腦返，你有冇搞錯啊？ 你用一年都翻曬本啦。 喂，我用一個 job 就翻本啦，係咪先？其實收你唔多。以前 Adobe 我唔敢講。 以前係食水深啲。 唔係而 家都喺 Adobe 咯，所以我買咗個 CS6 至到而家都冇換過， 嗯， 即係我唔會俾錢去賺嘅。但蘋果嗰啲 app 咧特別平嘅，真係，因為佢好均真嘅，嗰啲盒啦、本說明書啦，全部都係抌曬上網，佢都唔俾你嘅，咁變咗你要揾嘅 PDF file 容易過你揸本書啩，今時今日， 咁係， 咁即係佢有啲有先見咯，即係有世界觀 咯， 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就將嗰個直接嗰個價值咧就轉嫁咗喺你嗰度，即係唔使你出。 嗯， 又唔使上架費，又唔使 agent， 唔使中間人。咁我買個 Final Cut Pro 翻嚟得千幾蚊。 冇錯， 一個 Final Cut 佢又唔使 package， 係啦， 即係唔使紙盒，又唔使 package， 又唔使去擺出嚟，又要放上架費， 冇錯 嗰啲嘢。 你諗下，今時今日香港嘅物價，我根本我成個 software 我一單 job 都做唔到嗰個錢。 係啊， 即係你我一單 job 千幾蚊，我唔會接呢啲 job 咯。 冇錯，點做啊？ 買咯， 千幾蚊。 係咯，即係要千幾蚊，你真係咁多 budget 咯。通常 係啊， 即係唔收，大家做朋友算。 真 咁，所以咧，喂，呢啲即系你冇理由都咁老翻啊！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咧进化到咧老翻人哋啲嘢咧，并唔系因为价值，系因为情趣啊，已经提升咗。 即系话一个玩 滑底啊！即系有啲人去食鸡煲咧，自助餐咧特别食得多嘅，即系任叫嗰啲。 冇错冇错，贪小便宜咯。 但系咧，你叫佢自己，佢唔系俾唔起噶。 系啊， 譬如四百蚊一个鸡煲，唔系俾唔起噶，几条一分。但佢咧都系一個算啦，唔好加啦。 就係啊，呢啲即係你話好聽嘅香港人叫精打細算，唔好聽嘅真係諗縮。 根本就未進化， 係未諗縮。 同埋食 buffet 就要走去翻本嘅， 係即係一諗個概念就係一諗話，喂食呢個抵啊！係 啊，喂你食埋啲麵包咁笨嘅， 買得咁笨嘅，喂食呢個抵，喂好唔好食啊大佬？ 食壞埋你自己點啊？ 即係唔好即係樣樣都係從呢個角度去諗嘅，真係好冇用。 香港嘅價值咧就係。有啲咁嘅特殊嘅情況呢，當外國人睇到嘅時候呢，即係有個exotic 嘅。咁呢即係嗰個係外地嘅情懷呢，咁佢零舍鍾意追捧或者有好奇心嘅。即係等於我哋去非洲都睇啲野生動物園，但係嗰個唔係動物園，你又唔敢落車。 即係有少少獵奇啦。 係呀，獵奇心態啦。 少少獵奇。係 啦，咁呢即係一陣間呢，我哋呢就會一齊回顾翻咧，我哋今日95年咧，我同阿基都话话声嘅，其中一场啫。咁我首先咧招呼你哋先，因为咧阿 Milton 咧忠告我哋咧，我哋唔好 miss 咗咁耐先读啦，因为佢 design 咗唔知五分钟， 就要 refresh 一下嘅， 十五分钟嗰啲动嗰啲， 我哋啲走咗啦，系啦， 但我见到好似失咗手。 死啦！ 唔紧要啦，因为已经过晒五分钟啦，仲未走嘅嗰啲，唔紧要啦，即系呢好小事啫。因为多谢啊 Milton 嘅一番心意先，咁啊呢个多谢咗，跟住到呢度啦。嗱，我已经好迟先读留言啦，因为嗰个话题我依稀记得嘅就已经。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点睇女角冇着衫会大份过有着衫 ？Sand 风好嘢，今晚有狂鬼机啦，呢啲 狂鬼机。 大家好，呢间香港系好扭曲。好多智障嘅人因为楼市而搵到钱，就学人饮红酒睇法国电影，跟住就同你讲句见地，系好捏好笑。 Face Stupid Channel，Hello 探长 ，Hello W H 君探长先生，爆声， 爆声啊！有啲 哦，咁啊，因为我头先见到，睇我哋未， 我稍微通一通下，可能我坐翻 iPad 后，而家会唔会好唔好啲？ 唔係你坐返呢個啱嘅寧願 volume 細呢，咁成件事都個 benefit 都大啲。 好嘅。嗱你就見到大家見到啦，探緊又要搞聲嘅嘢。 OK 好。 即 係 又要 好獵好笑，唔知道讀唔多撚字啊。 係 喂，有好多新朋友啊，係咪新嘅？啊 ,Canon 又見到你啦，終於都。真係上兩次啊，幾擔心呢，你嬲咗我啊，真係。我知你唔會嬲嘅，即係我覺得我哋呢年紀嗰啲人呢，我諗 Ken 同我差唔多啦，咁呢就會成熟啲嘅，即係大家唔同意見啫嘛，有幾萬啫。 而家 Ken 睇你個頭像，你釣魚嘅係咪呀？ 唔止釣魚，搏鬥嗰啲就見 面插死人嗰啲。我而家係釣魚新手啊，我而家。 喔，你玩釣魚咩而家？ 係呀，近來好鍾意去，不過我仲係好新手，啱啱學㗎，多多指教。 係 Fabric Stupid Channel 你好。 或者搵我出去釣魚 啊。啊 ,WH 關係咪阿肥嚟呀？好似係咁樣。唔係，應該唔係阿肥。爆聲啊！而家會好啲咧？請問， 係啦， 得最新嘅唔係好啲先，可冇人講唔緊要啦。咁啊，鄧武飾話女主角不嬲都係大隻，嗱，我覺得大唔大隻咧，因為佢本身肥底啊， 嗯， 即係佢個身有啲 Scarlett 係嘛 ，Scarlett Johansson 有啲肥底，有啲五短咧，即係最睇唔慣就係、是、哇，又個頭又偏大， 有啲肉地嘅佢本身 係啦。咁咧，其實佢唔係咁理想嘅，我覺得，即係只不過個市場上佢都勁，同埋我最睇唔慣咧，嗱呢套戲就係、是。 啲鬼佬硬系成日都幻想鬼佬可以化到唐人妆， 或者亚洲人妆啊， 亚洲人妆，亚洲人妆。嗱，头发黑，眼珠黑，啊、眼睫毛黑，皮肤就都有咁白都唔奇，但系咧唔系代表你就唐人噶嘛。但系我嘅最灾难一套咧，鬼佬化亚洲妆咧，就系、是、呢个云图啊。你有唔睇啊？ 我冇睇，我 哇！即系如果大家睇云图咧， 唔系龙珠咩？ 龙珠唔知喎，冇睇。 一个灾难片嚟 嘅，唔系嗰云图本身套戏好好嘅，佢讲啲嘢有哲学性啦，又兼夹佢话说明咗一个好真实嘅俾你听咧、嗯。即系我哋亚洲嗰个哲学咧，就系成日都睇啲好面表面嘅嘢，就以为现眼报。嗯、即系你上世咧个嘢抌药落街咧，你今世啊都必定系做狗。 系啊，即系成日都话天有眼。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系安抚嚟嘅啫。咁但系嗰套戏证明咗，即系如果你真系识佛学嘅话咧，根本就唔系咁嘅。咁你嗰套戏都讲咗一啲相对唔系广东拜神佛学咯。 嗯嗯， 即系比较宏观啲嘅。咁嗰套好睇嘅，但系最失败咧，佢为咗咧知道咧你下世就系做呢个人嘅时候咧、嗯，就夹硬咧就将个鬼佬咧，譬如阿 Tom Hanks 咧。就將佢化到咧，好似呢個蒙古嗰啲，夾乜呢個平曬咧，即係啲輪廓填平曬， 咁啊好核突啊！ 嗰個男主角先攞命啊！嗰男主角係邊個嚟噶？係咪？ 因為我冇睇，我唔知啊呢個戲。 我唔記得男主角係邊個，但係咧唔知點解去到亞洲咧，全部咧嗰場戲嗰幾個人都係鬼佬嚟噶嘛，就變曬歐錦棠。唔知点解全部啲鬼佬化唐人妆入边欧锦棠，佢又夹硬唔知点整细只眼啊！ 咁因为欧锦棠似鬼佬啊， 但其实欧锦棠又唔系好似鬼佬， 系咯。 但唔知点解鬼佬化亚洲妆咧就 变。陳冠希我都明啦，你都只有咁大。 又唔係咩陳冠希眼都大啊嘛，即係夾咩將啲鬼佬整細啲眼咧，就變咗 真 係好吹漲。最難頂咧就係阿周迅啦， 係 佢後來第世咧又做一個 bellboy 咧，同埋做一個老坑咧，女扮男已經出事噶啦。 點解要咁做啊？ 佢樣咁標緻， 係咯。 就夾硬化埋妝，真係好不知所謂。同埋啲戲渣啊，即係佢啲身體語言咧，佢擺一個老嘢太過舞台劇得滯，即係咁樣專登咁樣。 即係太刻意。 你如果你觀察啲老嘢，你睇下嗰啲公展會開場嘅，嗰老嘢邊係咁嘅啫？ 唔係啦， 嗰老嘢嗰劫龍啊，搶枕頭啊嗰啲，哇頂你咪仔都生到啊！即係佢嗰種表現，即係我覺得呢樣就係真係太過套版印象。係 啊， 即係現實嘅老坑並唔係咁啦。係 冇錯。 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好失敗嘅咁樣，即係驚，即係有啲香港啲演員都係咁嘅，驚、死你唔知佢做緊戲啊嘛。咁咪做戲俾你睇。 即係太誇張啊！ 冇錯，咁所以我覺得嗰套戲啊最失敗咯。咁同埋你記唔記得咧？最新嗰套功學咧， 係啦， 佢有少少穿崩嘅。佢咪講佢著咗件肉色衫嘅， 係啊，肉色衫。 但係佢喺個船度潛完水爬上嚟咧。是用返真身㗎喎。 係啊，佢用返真身。 你唔留意平時，因為平時呢佢著嗰套衫呢。 佢潛水嗰時唔係著潛水衣嘅咩？ 佢係跟住換咗衫囉。換緊衫嘅時候專登俾個籃半球你睇㗎嘛，有一個shot。 係。 係咪先好好睇嘅其實嗰個shot。 但其實佢嗰度係 suppose 話佢係著肉色。 係啦、啊、但係嗰個係。 佢唔係真係唔著衫。 但係嗰場係真正嘅唔著衫㗎嘛。 啊係嗰套先係真正嗰一套先係真正唔著衫。 係啦、有籃半球㗎嘛。 係啊。 但係佢。嗰度原本佢身體咧個籃半球填平咗啊嘛， 咪有啲啲嘅， 咪咁樣直落好 smooth 噶嘛， 有啲嘅係咯， 係啦，我覺得嗰度有少穿崩，但係穿崩得嚟好好睇，冇人 complain。 係啦，呢啲位即係 多啲唔緊要， 係啦， 同埋最大嘅同卡通唔同咧就係卡通 all the way 都有魚頭嘅。 系啦，冇錯，因為卡通就真係 nude 嘅，佢又冇話即係要遮遮掩掩，即加同 佢冇專登特別交代。 係啊，特別要加套咩貼身衫咁，佢真係 nude 就 nude， 即係唔著衫就唔著衫咁啊。 係，咁咧就係咯，嗱我唔好走數啦，咁啊讀埋人哋嗰啲觀眾，因為好多朋友新嚟嗰啲咧，就好多 challenge 嘅，又話你可唔可以唔讀呢啲啊，可唔用機器讀啊咁樣。咁第一呢個就有個特色啦，首創㗎啦叫做。 冇錯。 咁第二我睇字真係睇得好慢。 係。 第三我覺得唔可以唔讀人哋嘢，因為我覺得呢個節目叫狗吹也死呢、你單方面又唔係吹啦。 係，咁但係大家 即係吹水係咁樣吹㗎嘛。 大家飲 咁多嘢。所以唔明嘅呢希望你會明囉，即係唔好唔聽囉。因為我覺得你應該開放啲接受任何嘅唔同嘅套路。 你咁樣會浪費咗一啲內容㗎，可能有啲嘢你。 咪因為我就係覺得我唔係老蕭㗎嘛，我唔係咩都識㗎嘛。咁我有時咁樣集思廣益有。 冇燈。 咁係。 尤其是阿 Ken 呢啲咁嘅识咁多嘢咧，有时读佢啲嘢，有时佢耻笑我读错啊，或者咁喂，我真系长知识噶嘛，即系可能有少少你觉得有脾气啊，但其实唔系。 但其实咁样先系互动噶嘛，唔系即系一言堂我阿探长噏晒咁大家听，好似教主咁冇意思噶嘛，大家好似当朋友。平起平坐咁样倾下偈， 冇错，虽然我一对几又对埋机器，我应该都烦 啦。 阿Brian， 你话今晚有时间听 live， 系好耐冇见你出现，你系咪因为 live 唔到啲时间唔夹咧 ？W H 坤玉皇朝翻出漫画一集1.5集2集啦，而家先至出， 变 wrong， 即系点啊？ 讲下啲题目开心好多。李恩琼日本人是很喜欢城寨 Sunjourney Hi Hills 路宝报道 Mayram Hi Linking 家 人 无乜所谓搵食就一定要用正版道德的底线 都不是道不道德的啦，其实我觉得公不公道啫，即是人家你知道写 program 那些人他真的都几固，即是要付出很多的，除了你有智慧之外，你就即是不是人品的。那些那些 workload 真的不是人品。 他们都吃饭的。 是没错。即是我不要用那么低层次的。 即 是他贡献社会。 我只不过用回最基本的。 即是用回大家的语言。咁 呢 就。 当年譬如读 program 的你要可能在大学读很多年你才可以加入一个团队。入面去做一個寫曲定的，咁其實入面都當中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冇錯， 係 啦， 咁樣係咪高 質？即係你認識個製作人呢，即係你見到你啲客呢改你條片當個 PowerPoint 咁改， 係囉， 你真係你個靈魂出咗要車佢嘅，真係 真係靈魂即係高速出埋嚟啦， 係因為即係佢話嘩又要咁又要咁整好多好唔佢把口噏到或者幻想嘅嘢呢係唔 make sense 嘅嘢呢，佢噏出嚟你梗係易啦，即是你要专登咁样做，仲要嗰条唔系 final 嘅片，仲系你 fulfill 你嗰下你见到嘅嘢。 系， 一系就魔术师，一系就唉冇得讲，因为嗰单 job 真系多钱到。 系咯，你可以。 我一单 job 买一部车咪得咯。 系啊，你可以接受到呢样嘢咁。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就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系非常之紧要嘅，即系包括即系你体谅人哋个 workload 咯。 嗯。 咁同埋上网阿苏伦啲苏伦话咩上网鬼佬话咩啊鬼佬铲到飞起呢条片。 系啊。苏伦 Wong， 上网个鬼佬话女主角同90年代嘅香港一样都系有身份认同嘅问题。我都觉得几认同 WH 君，不过其他工学版本有讲环境破坏到已经需要液体化去生存。尹上翁，我同探长啲睇戏口味都几唔同，讲啲戏我多数都冇睇。WH 君点讲五阿井首个套女主角身材几欧美大只，原著几上身少女下身大来有。Yarlian 你好，探长支持你。 Well, thank you. Yarlian Kent message retracted. Kent 你系咪pull the link 啊 ？pull link 系睇唔到嘅，不如你形容一下条 link 啦。咁啊 ，Vincent 咧女士嚟噶嘛，你同我睇嘢啲口味唔同，梗系唔同啦。咁梗系自然会有出入啦。咁唔紧要啦，希望你都，因为我唔系 all the way 都讲到戏嘅，即系我会借题发挥嘅。你知道个人真系 同埋唔同咧，反而唔同大家交流到啦，系嘛？即系你可能你推荐一套戏俾大家睇，我冇去睇啊。我推荐一套，咁你咪去睇下。 系 咁，个世界咪阔啲咯。 系啊，苏伦话咩啊？有身份认同嘅问题。 有啊，有啊。咁其实基本上入边就系讲紧所谓。即係我哋都知道個主題啦。 我覺得唔係身份認同添啊！我覺得呢，我老實實即係自爆醜事啦。我係睇新嗰度，我先認真全個都係了解到佢講乜。 冇問題， 因為 睇 一 拍 拍 咁樣。 咁咧其實佢都係講世代之爭啫嘛。即係嗰班去到銅鑼灣匿埋住。嗰班後生仔，喂，其實後生仔就俾你大人個制度逼到咧、 你都可以咁講，有少少或者反抗者， 等於佔中一樣啫嘛，即係嗰班人被成為階下囚，仲俾人哋又拉又鎖咁樣，其實佢哋都係一樣心態，因為你個制度係冇照顧到新嘅一代人啊嘛。 係啊，同埋佢哋個世界觀入邊即係曬不烹啊，即係呢一樣嘢我哋叫曬不烹啦嚇。即係其實算係一個 cyberpunk 嘅科幻，其實入邊通常 cyberpunk 嘅科幻入邊好中意設定一個世界係咁嘅，就係其實所有嘅網絡， 高科技都系俾大财团垄断， 即系一个统治者啦。 冇错，咁同埋政府 同 埋大财团， 同埋呢个咧系好明显讲出一啲统治者咧，佢就系接纳到一啲比较唔谂嘢、比较蠢啲嘅人， 系 去做一啲公益咁样为个社会服务。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朗朗上口都听到，哇！你为个社会做几多嘢啊？呢啲喺六十年代咧就好标好标青嘅呢啲咁嘅讲法，但系喂。你个大话慢慢破嘅时候，个资本主义必定系咁样行嘅时候，喂，你呢啲所谓制度，呢啲所谓秩序咧，你根本就系好自私噶嘛，你自私到你今日都见到 M 型社会，你有第二层楼，你已经俾人上人噶， 绝对系啦。 咁变咗，喂，你被逼身嗰啲要守规矩、守秩序，咩叫做和谐咁样？喂。咁根本就唔公平，大家都睇到。 即系你哋唔努力啊！ 系啦，冇 错， 咁套戏嗰啲后生仔全部都系咁样。 冇错啦。 咁嗰啲比较有自己嘅思想，或者比较智慧高少少，识得去将成一件事反转嚟谂啊，反复咁样思维嘅人，咪就系俾你要嚟成为一个可牺牲嘅品种咯。 嗯。 你可牺牲嗰啲人，咪就系拉又锁又得兼夹咧。我就睇到一样嘢，唔只系身份认同，同埋世代之争添。我觉得咧有个危机，大家睇到咧，以前我哋红十字会嘅卡咧。捐赠器官卡，你有冇签过 啊？有， 我都有啊。 系啊，有。 哇，而家我真系唔敢签噶。你谂下，嗰啲器官咪就系个政府揾咗呢间外判公司， 拎晒上去揾钱嗰啲。 外判公司叫咩名话？ 知唔知？ 即系呢套戏工学啊？ 哦，我嗰个 production house 嚟。 系啊系啊。 哦 ，production IG。 哦，唔系啊，套戏里面嗰个。 我嗰个嗰个 整 机 械人嗰个公司。 嗰个板华。 系啦，其实板华。 板华。 板华根本就系一个外判公司嚟噶啦，嗰外判公司就嚟采集。活摘器官， 活摘器官 同埋身体， 系啦，攞 一个组织嚟噶嘛。咁但系你判咗俾一个外判公司，而家外判公司唔系根据合约去做，即系阿北野武就系代表政府嘅，即系嗰个系迪士尼，等于即系迪士尼里面警察可以任打人啊，可以活摘器官啊。喂，你嗰班后生仔咪就系俾一啲冇药剂嘅一啲私人公司，就真系乱咁做嘢。 冇错，冇错。 咁最惨咧。啊！北野武代表政府咧，代表国议会咧，议长啊，总理佢都好、啊，因为阿总理咧都系唔希望你咁样做、啊。 嗯 但我哋而家香港最无助就系咧，我哋嘅极权啊，都系蛇鼠一窝、啊。我谂呢套戏咧， 勾结真。 我谂作呢个古仔嘅人咧，如果今日作咧，就阿、北野武就做咗奸角噶。 嗯，系啊， 系咪先？ 其实唔系嘅，北野武喺嗰个角色咧，即系佢入边系嗰个所谓嘅公安课长咁样啦，即系一个。即係一個 即係等於阿秃鹰咁啦。 佢係有啲滑頭嘅，佢一方面又要討好政府，但係佢又會幫返自己人嘅，所以佢係算係一個中間人。 其實好寫實㗎，即係呢啲其實日本有幾個總理都係咁聰明，有呢種有呢種。係 啊，聰明嘅，所以咪話咁，我咪話你咪揾人派嚟殺佢嘅電影入面，跟住佢攞個劫度。你唔好派几只兔子嚟杀我呢只老虎， 系啊，冇 错，几正啊！ 同埋我中意个劫咯， 等你唔好派几只兔仔， 系 兔仔你谂住可以杀老狐狸啊？ 系啊，佢自己正老狐狸，喂，同埋咧嗰度嗰啲车咧影紧复刻啊， 系 童梦玲咧， 系啊， 唔知大家知咩叫童梦玲咧？ 童梦玲 系一个实验车嚟噶嘛，当时有冇卖过呢个车？ 系咩牌子噶？ 好似三菱嘅， 哦， 即系唔系佢冇用三菱嘅厂，但系。我细个啲谣传唔知系咪啦，如果阿 Ken 呢啲咁嘅咁资深嘅老坑可以矫正有啦，即系我都想知，即系我细个听闻话系三菱做嘅，唔奇啊，三菱连零式战机都 做，系啊，唔出奇咯，都唔出奇。 系咯，咁咧即系我觉得呢套咧，其实我老实嗱，有啲人就话身份认同啦。有啲人又環境破壞啦，其實真係任你抽水， 好多角度， 其實根本就萬能 key， 原因呢個世界就太唔公平啦。 嗯，又或者佢入邊佢真係包含咗佢其實好多嘢。嗱，佢最聰明嘅地方，我覺得，譬如你無論係而家電影或者睇翻九五年嘅阿掌手版本啦，其實佢包含嘅嘢好多。佢亦導演亦都冇話打算我啊，你諗完咁多嘢，我俾個標準答案你先， 係唔使喎。 小朋友，佢唔係，佢只不過想刺激你去諗下啲問題，你可以有你自己嘅答案。 係咯，你咁講就係講出我心聲。 係咯， 即係好多人都問我咁，即係咪咁？我從來都唔 係 唔我從來都唔會俾答案你喎，因為唔俾嘅。你即係就算你問我買咩相機，我都唔會俾答案你。即係我講我。中意用乜啫？只不过系， 因为我就讲我中意用乜，因为或者我引导你，我希望你明白你自己中意乜嘢，你去揾你自己嘅答案。 但系识听咪听咯，唔识听嗰啲人又觉得你撒娇嘅。 哦，咁冇办法啦 ，I'm sorry 呢啲情 况。系咯 ，OK， 咁啊，继续有人清你画师，都几好，金水清。 我最仲记得啊，多谢。 Hello， 老氹画师。 Hello，Fred。 Hello。 啊，读唔到啊 ！Hello， 阿熊仔你好，阿、Patricia， 你耐唔耐我见到你？你系咪多数听唔到 live 咧 ？Pat， 你读唔到你添、啊，佢系 Texas 嗰度嚟噶佢。 哦，你好， 喂， 好 多谢你。 你好 Pat， 你唔好你 live 唔到你都听 archive 啦 ，archive 都留言噶，有时都复噶，因为我哋比较少留言嘅，archive。 哦、 都系得十有八有嘅啫。 系， 哇，又继续读唔到、啊。其实 Scarlett Johansson 都已经系一个， 之前咧已经喺部独立电影入边，咪外星人传来个啊呢啲你熟啊？ 边、 啊、 套啊？ 我唔知道、啊，但系好似都有听闻过。 哦，系啊，我唔知道、啊。我觉得嗱、我觉得老老实实，因为太多难报警同埋嗰个概念难明白嘅关系咧，我觉得有两个演员都系懵成成嘅，即系北野武头嗰场咧，佢都系掌握唔到，可能啲景全部都系假，定系佢掌握唔到究竟，佢啊好多元， 同埋 得佢一个 讲日文， 系好多因素嘅，我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嘅当时，同埋阿 Johnson 佢嗰个演绎咧，即系嗱，因为我比较过卡通同埋真人版咧。卡通版咧，佢个嗰个主角咧，佢系冷静啲，同埋佢好接受到自己已经 系啊， 我就已经系机械， 我系 唔系我已经 系 cyborg 嚟噶啦，同埋佢个自在啲嘅，就冇阿 Johnson 嗰个感觉咧，就好似好大惑不解咁嘅，即系好似啱啱如梦初醒咁嘅感觉嘅， 嗯， 即系个表情啊， 个表情系 系啊，可能画个方面个画工 系 啊，定系唔知 因为画咧，你就可以将嗰个迷惘咧画得空洞。你见到头先嗰个 shot 都见到噶，佢将只眼画到透晒明， 系系系， 即系佢好似空洞，佢好似一个真系冇生命嘅物体， 系， 但其实佢谂紧嘢。 系，其实咪就系俾我觉得，其实嗰两个 character 都出入咯， 系啊。但又可能直接地俾真人比較。 咁有啲原教旨就好好猛啦，一間可以講下啲坊間嗰啲反應啦、我硬係讀唔到喎，啊， 嚟多次都得。 唔係咁 enter 好字好渣噶，即係仲未改善到，一定係要咁樣，唔知點解。 香港太多七人誤了解阿似啦，以為識砌機就係阿似人，將建中叫啲考唔到會考嘅人去大讀劇。你香港点搞创新科技啊？亚招啦，你老味快啲做件事做啦。W H 坤阿井手有几套阿红眼镜人狼， 我 哋 都有讲人狼， 会讲嘛？呢根琼唔系我打错字，句留言又太耐，变得无乜关系，不如移除咗佢啫。 哦，明白明白，咁啊唔使嘅，咁啊顺住个 flow 我记得嘅。系啦 ，IT 有好多人就以为系 砌机就 IT 砌机啦，同埋博个盒啦咁样。因为以前咧喺公司 set 个 router 啦， 喺公司博一个盒咧都要收成千蚊嘅。咁样公司有十几个咁啊，万几蚊走嘅。但系嗰啲盒个价钱好平嘅嘛。嗱、我 miss 咗几个啊，读唔到啊。阿 Prime 病咗成个月，阿 Camming 咧真系抬举啦，听狗吹长知识。咁一齐都系抢嘅，我都抢紧知识嘅。咁咧，原來阿 Scarlett Johansson 嗰套叫，有人話咗叫咩話？有套誒聽人講咗，但係睇唔到。咁病成佢 cut 到腹肌都出啊，勁啊！咁咪唔使練嘢咯。嗱、呢套係咩啊？阿 Water Zero， 嗰套叫 Under Skin， 你有冇睇過 ？Under the Skin， 哦 ，Under the Skin， 啊，係啊，係啊，有一套講過佢植皮換咗成身皮，嗰、那個係艾慕道華嘅戲嚟㗎，係嘛？ 哦、 Under the Skin， 我唔知啊，系咪啊？可唔可以即系或者你 补充补充 ？Hello Ben 你好，嗰个贼人啦，张建中呢啲好离地嘅，香港政务官系好离地嘅。 吓、 啊，你哋都， 唉，算啦佢哋。 即系佢以为，即系我谂佢嗱，中国人有个人唔好咧，一个阶级咧，好低级嗰啲咧，就唔会讲出一啲高级唔想听到或者相对真嘅嘢。咁佢講出呢，因為佢大佬嘛，咁、我梗係唔敢駁嘴啦，駁嘴後果好嚴重㗎嘛、即使可能冇後果呢，佢自己都有個危機，即係妄想被迫害一個嚴重嘅將來㗎嘛，咁所以呢就冇辦法㗎啦，即係中國人，你如果你仲認中國人呢，呢啲就真係搣唔甩㗎啦，冇辦法，即係我就唔會囉，所以社會明包容囉，係囉 OK Hello Kevin 你好，啊 Winsome睇到你爆炸啊！我谂 Vincent 都唔系好中意睇呢啲戏啊。咁 Vincent， 你不如分享下你中意睇咩戏啊？佢头先讲咩我都几好笑，我觉得一定要读呢啲，不读不是人啊！ When the warm, now waters surround the skin, 睇到我爆炸。 爆炸。 喂Pat 你做緊嘢原来。Oh. 喂咁但係做緊嘢聽啲節目麻地喎真係。因为你其实聽啲男模嘅節目好啲嘅。可能佢都觉得我把声够男模，但加咗个机就抑扬顿挫晒。 Patricia W T I am working now. Patricia W T I try to listen live. Patricia W T I love you. Thank you. 我都唔系成日听到 live， 但会听翻重温。 多谢多谢。 H 君 Scarlett Johansson 做外星人角都系 Under the Skin 吗？ 哦，系啦，大家答咗。 Under the Skin 啊， 因为佢哋都应该喺同一时间打咗。 OK OK OK。 喂小灰灰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除非急用，将来可以用 3D 打印 成 属于自己嘅器官，用自己细胞培育出干细胞，再发展成器官细胞。 长知识啦，呢啲 药都唔使食，当中用普通细胞发展成干细胞就系日本人发明，攞咗诺贝尔奖。Jack Musick MB 邓模式故事简单讲，政府炒起咗勇武派。活宅梁天琦、志汉章和由卫征个脑企图改做为政府打手，梁改做失败， 而家改咗啦嘛？ 之后成为恐怖分子，梁 改 改造成功，但残留了过去零碎的记忆。之后梁成功建国， 意识上 邀请成功回复记忆的梁，但被拒绝。 幸运的 我感得，如果真人版个故仔同动画版一样，会有好多人点。 仲多 即系点啊？What is zero？ 当然唔系艾慕道华嗰套《Now Life》我的华丽皮囊。Chan Chan， 艾慕道华嗰套系 我 的华丽皮囊。 所以 Under My Skin 我冇睇。 系。喂啊，其实邓武式咧嗰个幻想好正路嘅，即系其实啲角色设定咧根本就已经个古仔嘅大佬嚟嘅。我听到 Hardis 好嘈啊，咪应该查边个 Hardis 好嘈啊？真系删漏咗个 Hardis， 很掹咗先，一路都不安嘅，原来就系咁解。 嗰啲风扇声 系啊，好憎啊！最衰啲线又唔可以拉到长喎，如果唔系拉到老远咁样，我舒服好多。大家唔知道麦听唔听到呢？ 听到咩？ 嗰啲个 hard disk 个声 应该唔系太明显嘅，似啲 noise 啫。但系 喂，但 系 咁耐都未人掹到嘅， 我掹咗啦，应该。 哦 ，OK， 咁删。 我掹咗。 OK， 哇，熟晒。 好嘅。 系咯，喂，咁咧就几有意思啊，咁样。喂，系，即系你话啲人睇完屌咧，嗱，我观察啊，我 friend 里面咧。有啲呢得嗰三十岁仔呢就扮晒好熟咁样。即係因为其实呢好明显呢，因为佢因为同美国差唔多同日定係好近时间首映呢。开头香港佢第一日睇唔敢讲㗎。一见到美国嗰啲金草莓咁，即係嗰啲草莓嗰啲，即係专系劣评嗰啲。 我哋评 嗰啲叫草莓。 金草莓 呀。係啦。咁狂产之后呢，有好多人攞好多论述出嚟产呢，佢哋跟住一起跟住产啦。因为可能佢都想铲，但系见人未铲就自己又唔敢铲、 啊，就冇。 即系我见到一大班 friend 都系咁， 唔好做烂头竹。 就成日咧都用一啲即系好原教旨嗰个角度咧、嗯，哇个漫画唔系咁噶嘛，喂之前嗰度唔系咁噶嘛，咁、 嗯嗯、 我觉得你咁讲啊真系好唔公平。嗱、 嗯， 点解你会觉得 2D 境界高啲咧？其实我谂到一个 point 咧，就系、是、根本嗰阵时大家对佢讲嘅嘢好神圣嘅，唔系 everyday life 嚟嘅嗰啲嘢。咁、你。你當然自然你唔係好熟悉嘅嘢，而佢第一次講俾你聽嘅，或者你冇 experience 過，你都係一個好奇，佢滿足咗你好奇，你覺得高一截㗎啦，自然。咁你用咗嗰個角度去評呢套戲，你係當時嘅心情，你擺到嚟而家，第一套係的確係拍遲咗嘅，如果同步就勁啦，當然。但係你而家拍有而家好處，因為啲 3D 特技啊，啲 CG 好勁啊。咁你用而家你日日上住网，人人一个 iPad， 即系 你用呢個感覺去 challenge 當時，即係咁樣比較，我覺得係好唔公平。 誒、我又唔係喎，我又唔同意你啦，我又駁下你嘴先。 好好。 咁我覺得我就真心，我覺得咧，九五年嗰套係境界高啲，並唔係因為我當年細個睇，我唔明，所以我有一個神作嘅成見喺度啊，即係嗰個 preconception， 即係有個先見喺度、而係真係 compare 翻，即係我就算 even 到今日我長大咗啦，係嘛？當年睇二十歲，而家睇四十歲啦，已經咁書都睇多咗兩本啦，咁就去睇翻 compare， 仍然係覺得九五年嗰套佢包含嘅嘢闊啲，咁我覺得冇嘅。因為本身阿掌手都講過，佢好好笑。阿掌手講過句説話好好笑，佢話：我啲作品有一萬人睇，我好開心。 嗯， 即係其實佢從 即係佢原本就係玩少數嘅。 冇錯啦，所以講起去盡啲。但係呢套戲嘅定位唔係，畢竟係一部荷里活電影。係 係係， 佢要俾佢反而係多咗人即係要入屋啲嘢。 嗯， 咁你亦都唔可以玩到咁盡。但唔代表佢冇價值喎。我又唔會話原教旨到話啲新嘅一定唔好冇價值。 係， 喂，啲人睇完新去睇翻舊唔係壞事。係，就係咁咯。 係啦，其實我同你講，我衝係冇衝突嘅。 冇衝突嘅，其實 即係我睇到一點咧，就係、是、即係我事實上佢講嘅，我哋係真係好熟悉。我哋 everyday life 嘅時候咧，你就自然覺得你唔中意聽阿媽係女人噶嘛，你中意聽啲真知灼見噶嘛。咁我覺得呢個比較咧就真係好嚴重嘅。喂，鬼叫個古仔係九幾年寫嘅咩？咁、你套戲二千一百幾年先拍， 二十年啦。 咪咯，即係咁一定係天先天地唔公平嘅。但係亦都有個好處咧，其實呢個世界咁多人咧，嗰、那個文字咧，嗰、那個 spectrum 係好闊噶嘛。即係譬如個原作嗰個朋友，佢覺得哇一萬人睇好開心啦，原因就係佢當時作呢個古仔嘅時候。佢真係佢講過俾一萬人聽都未必一個明佢講乜， 佢當年都話有一萬人睇我開心㗎啦，好多嘢咁。 咁於是乎咧，今日咧，咪就係我覺得其實 as 一個商業嘅策略咧，佢今日所做嘅全部都係啱嘅，因為佢有精算師計過曬，揾啲咩主角，揾啲咩人做，個 marketing 點樣擺，個 coverage 去到邊度，其實廿年前都估唔到。中國會買呢啲片入去播啦，係咪先？兼夾唔會佢有份投資啦，係咪？冇人知嘅，咁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即係資本主義有一個可 predict 到嘅嘢就係呢樣啦，即係有錢一定會賺得盡，有便利嘅一定要即係計得到出嚟，計算得到出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咁嗰啲咁佢走嚟出嚟扮勁咁啊，梗係亦都理所當然啦，因為佢有班追隨者。即係覺得佢係 KOL 嚟噶嘛，咁於是乎咧，佢鏟得越勁咧，即係我都經歷過啲階段。你鏟得越勁咧，啲人不由分說地咧，覺得你真知灼見 嘅。 咁所以咧就即係啲老鬼有個好處就係咩都見過。咁所以我覺得我只不過覺得唔公平啫。咁鏟當然好自由咁鏟啦，自由鏟自由金咁樣啦。咁咧就即係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好欣賞嘅呢度係。原因就係咧，我一啲即係。咁即係嗰個籃裏面有七十幾朵花，我逐朵花噏唔出曬個名，但呢套戲呢將佢 shortlist 咗唔同菊花系呀多葉系嘅花同玫瑰小葉系呀咁樣，即係起碼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呢令到成個古仔個大郎就明曬。 你再得明白咗個世界。 咁兼夾呢我今日啲人容易明啲覺得渣啲原因就係、是、你 Matrix 都抄咗即係唔係抄嘅你 Matrix 都係俾呢個卡通影響咗佢個故事嘅大郎㗎嘛。咁 Matrix 已經咁多人睇過嘅時候咁嗰啲咪唔係一啲新鮮嘢囉。咁、你就自然覺得唔係話。 所以佢都 好震驚。 所以呢個都可以咁講其實佢拍呢套嘢好大膽因為本身都有一定難度。 係呀其實 都 係 Matrix 都出曬。 95年嗰度已經奉為一個科幻日本科幻動畫 Cyberpunk 嘅殿堂級電影，其實係好即係好似陣完啫嘛。你好出名嘅老豆，你做仔其實你都幾麻煩。 係啊，即係鄭風而家做極都咁核突。 佢做極都係 做極都 咁 僆嘅，都超越唔到謝賢啊嘛！真係。 唔係啊，佢錯都係嚟自個老豆啫嘛。其實 唔 係 謝賢邊度使錯啊？ 咪就正都好錯， 我正喺啲血度噶佢，大佬點同你啊，大佬，你有個迪波拉嘅包袱啊嘛，即係迪波拉個 gene 就同正人入嘅嘛，變咗你有啲似翻你老母啊嘛，最慘。咁所以咧就唉，有時啲人覺得冇必要刻意做翻同一個 role 咯，即係你嘅角色上，你老豆天生就係型，個仔又要好似老豆咁型嘅時候，有啲難度嘅。唉，哇，我哋。SK 都嚟咗 ，Hello， 貪爺啊，阿神仙會咁叫我，呢個應該唔係阿神啩？ 貪爺， 係呢個 Conky， 咩 hard disk 啊？呢個啊 ，hard disk 咪裝鹹啲， 裝鹹啲，今日我哋咪裝鹹啲， 我裝鹹啲 hard disk 好靜嘅，因為攞續單支咧就冇風扇嘅，但我做嘢咧。 就夹埋四个做一个 ray 咧，就必嘈嘅， 就必嘈啦。 系因为我今日咧，我呢排都好忙啊，真系好多嘢做。Black Disc 个使用量， 即系咸碟都唔得闲睇啊。 梗系啦，唔系而家唔系咸碟噶啦，即系迟啲如果植入嘅话咧，留翻发梦嗰阵睇就好啦。 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系啊，冇错。如果唔系，因为梦里面就自然系 系啊， 高层次好多。 耳梦咯，真系人工耳梦。 喂，话时话讲梦咧，嗱又要岔开话题啦。 嗯嗯， 因为我早几日咧有个睡眠窒息嘅危机嘅， 哎呀！ 因为我早两个礼拜发作得好劲， 嗯， 因为成日都扎醒，咁于是乎咧又睇医生啦，咁医生亦都系阿妈系女人啦， 嗯， 你啲作息时间好啲就会冇咁严重噶啦，嗯，其实唔知真定假，我其实唔系好信嘅， 嗯， 但系我唯有焗住相信啦，即系我好想相信啊。因为我真的想咬翻值啲时间， 冇 错，即系你多时间做运动啊，多时间同朋友 hang out 啊， 嗯嗯， 你生意都可能会好啲噶嘛，因为你令到谂多咗嘢啊，有朋友知道仲系做紧啊，因为好多人以为我上岸噶嘛，你唔使捞咁嘅，好似但我半夜捞你唔知噶嘛，大佬， 我捞嗰阵时你瞓咗觉啫， 系啊，冇错啦，咁于是乎咧，我都有锐意想咬翻值嘅，咁我收到个朋友个礼物咧，简直天堂降落嚟咁，送咗个枕头俾我， 哇， 个枕头好高科技， 啱唔啱瞓先？ 我瞓咗一晚啫，琴晚高科技到咧，佢个枕头嗰条喉咧有另外一个主机嘅，个主机咧系 咩嚟噶？ 系供应啲空气咧，泵胀。 唔系啊，妈插你颈后边嘅， 系喺颈后面。 系啊，真系插你颈后面有 data 嘅，咪 咁咧？佢个枕头咧里面有几个气室嘅，即系有几个吹气位嘅。咁咧，佢一 detect 到你有鼻寒咧。佢话㧬你尾喺边， 吓， 即系泵啲气， 咁搞笑。 佢又唔嘈，因为嘈嗰位系 external 嘅，即系你个枕头唔会嘈嘅。 佢好， 我瞓咗又唔知。咁嗱，我用咗一晚咋，即系我只可以讲一晚嗰个经验俾你听。枕边人佢话系，你琴晚真系冇声。 喂 ，OK， 因为我都有鼻寒嘅。 系嘛？喂，如果呢个我试咗，我试咗一个月都得嘅话， 你真系 话，我真系要同大家介绍， 同大家分享下， 攞埋个代理翻嚟做。 啊，我都有啲， 喂，唔系真系，我 流气管唔好。 佢因为佢直头系咧，我琴晚教瞓到大天光，中间冇醒过， 系， 仲兼夹隔篱嗰个话唔嘈，仲兼夹咧，我系平时我都瞓唔晒，醒醒地一发梦，发耳梦啊，扎醒噶嘛，但系完全冇咯。 哇，认真， 我又唔知佢喐过咯。 因为我气管都系唔好嘅人嚟噶，所以夜晚鼻寒。 我睇真嘅话，我主要我鼻歪咗少少，有可能因为呼吸唔畅顺，只脚尽量打侧。咁嗰个枕头咧就令到你咧，你明唔明？ 啊，系啊，就顺翻咯。 系啦，咁跟住放翻平， 系啦， 好咩靓面咯。同仲有拎埋个 app 喎，个 app 系 mon 住你成晚有几次鼻寒声，鼻寒声严唔严重？ 哇 ，OK 喎 ，OK 喎，几好喎呢个。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用咗一句之后都 OK， 我真系要大力推介。 即系大家推， 系德脚科技嚟嘅。 德脚科技嚟嘅。 嗱，多谢 科技世界， 多谢嗰位朋友，真系 多多谢。如果真系 work 嘅，佢 work 嘅都多谢你啊！ 真系好多谢，即系有咁嘅生日礼物咧， 啊， 真系好开心咯！呢啲真系永远都无此难忘啊，可以话系。系啦，咁咧就啲上面系咪 miss 咗啊？唔系嚟呢度睇得。 大陆片多，有时睇翻啲沟片都 呢套都系大陆片嚟嘅，不过就 系 阿慕道华嗰啲，我 又 未必捞到嘅啫。 啊，唔系呢套都简单， 系 吓佢讲佢换咗皮。 哦 ，OK， 嗰套就系讲佢换咗人嘅皮肤， 系 外星人用咗人嘅，转 埋性添咗。阿慕道华嗰度就逆埋性添，换埋性。 跟住佢啲咸片放喺柜桶啊，醒目啊 ，Ben 有记忆啊，有摩擦力啊。 嗯， 好，由阿窝开始到啦。What is sugar? What is zero? 屌点会轻个机添？突然间读错嘢，好似到佢里面啲轻机场面咁。 有北， 有北，突然间见到个塔咁样。 What is zero? Under the skin 有啲实验电影 feel， 好型，晚上 warm， 唔关我事。套 Under the skin 真心好癫，同我一齐睇个朋友直情都 睇呕添。 片证明探长啲听众好高智慧，似乎个个都睇得明。除咗我苏狗 set sk， 你与 Bear Sound 没看过《攻壳机动队》原作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这部电影的故事尚可，那华丽的视觉特效保证能满足你。但是对于粉丝来说，这部作品可就背负不起《攻壳机动队》的大名了。快点看回整套《攻壳机动队》吧！ Solo the Traveller 探長啲 hard disk 有曬 label 噶 ，EX2016 Green Silver 要老探 長 冇少灰灰日本卡通改編原版，通常都拍唔返回原本的味道，好像進擊的巨人，完全唔掂。 Simon Wong，我認同阿基動畫版深得滯，有啲人睇完唔明就會屌。我覺得阿基拉如果有真人版都會改襯。Leon can't bear the sound。香港觀眾睇過《中華英雄》後，應該對電影改動原作改到一嚿屎咁，係一啲都唔覺得奇怪。 個假髮先核突。 Where the sound 其實1995年啊，井守的《Ghost in the Shell》是打出國際市場的一套，其後神山健治的兩套 TV 版加入了壓井守編寫故事主幹。少年人事件由电脑犯罪到心理学及个别的十一人一场国内引发的世界大战，这两套的故事最为厉害，这样深层次的内容不容易表达，而荷里活比较喜欢用商业市场为先，裁剪裁为简单易明的故事吧。这次的攻壳机动队除了女主角的描写外，其他角色可算是少得可怜。希望下集会有改善吧。Leon Kent 小灰灰进击的巨人真人 V 版都获架。 AV 版。 Akira 出完漫画啦，真人版会有更大空间。Artist Zero。其实睇完呢套功课啲特技都系觉得你做咩角色啲型啲 Pope Michael 咁劲。Blackter， 我想买俾身边人困歪一定天价啦，连你暗很想要吧。 哦，唔系好天价啫，嗱，我老老实实，我唔系卖广告啊，即系我唔会话俾你听嗰个咩先，即系我过咗一段时间咧，因为其实个人明显系精神咗，即系冇咁眼瞓嘅，同埋起身咧完全唔稳咯。 嗯。 我知我呢排起身咧都话好晕啊，即系啲客打嚟轰炸我咧，哇唔听个电话唔听唔听，唔听我实时水俾佢，实时灼俾佢，因为我真系唔清醒。 OK， 咁所以咧真系暂时几好啊。就算心理都抵啦，你咪赢咗一日先。 啊，赢咗系咯，你唞咗日啦。 系冇错。喂，咁咧嗱，我都认同我头先同阿基都，我对 Art Direction 方面咧。原本卡通片咧，嗰只通咧真系好好， 仲靓啲，真系动画版嘅。如果纯嗱纯粹，我哋唔讲背后个概念啦，我哋讲下视觉元素啦。即系我就觉得嗱，我头先即系开麦前咧，我同阿探长嗰、那个，我就延伸嗰套咧，好光啊，嗰啲嘢好 flat， 打得好平，即系好似我哋成日喺香港见到嗰啲灰灰阴阴天咧，因为佢哋嚟拍嗰日嘅日真系落雨嘅。 有啲所以人就同 Blade Runner 比咯 ，Blade Runner 专登落雨。 系啊 ，Blade Runner 专登落，即系有啲少少太平。但你睇翻，即系好平嗰啲有光，但你睇翻动画版，其实系比较 dark 嘅， 嗯，冇错， 即系啲嘢比较 dark， 比较系啲色咧比较淡啲啊，比较蒙蒙一片啊。 嗱，我个人嚟讲，我都系中意嗰只通嘅， 系啊， 你叫我打灯就知啦，即系有啲人就中意睇妇女真知噶嘛，而家咪叫咩啊？无嗰个时段。无线嗰啲叫咩啊？ 我冇睇好多年， 即系嗰啲咁嘅 妇女节目， 妇女节目嗰啲色咧，就我谂。啲觀眾，即係香港嗰啲觀眾啊，受落啲嘅，因為你睇 TVB 啲劇咧，全部都打到暗光嘅。 係啊， 喺間廟又暗光，睡房又暗光。而家係有啲改善嘅，老實講。 而家有改善， 而家進步啲嘅，但係咧，面頭嗰盞燈都唔夠膽曬。 都係唔夠膽曬。 都要 feel 喎，見到個影要 feel 咗喎。冇錯，即係呢樣狗狗俾你吃屎啦，真係。 又狗狗俾你吃屎。 喂嗱，我頭先講咁耐咧，究竟嗰套嘢嗰啲色點啊，呢樣嗰樣啊，不如我哋一齊重温下。 嚇，睇一睇一段啦。 係啊，嗱，我又要咧個腦轉一轉，點樣還原翻先？首先整走咗呢個 live 先，好似。 係啦。 係啦，跟住咧嗱，最近嚟啊，跟住呢度好，我哋一路睇一路。又唔敢讲导赏嘅， 系大家 一 齐 出 句声， 冇错， 一齐玩下啊！今晚就应该 冇错， 你都话。 嗱，呢条运河咧，就即系而家你轩尼诗道嚟嘅。未到堅拿道嚟嘅，呢度係 電車路， 係電車路嚟嘅。 其實呢啲就係電車嚟 嘅，係啦。但佢又唔好， 主要做船， 唔好話城裏啦，就係咧電車嘅 ground 同埋上面嗰個電車通嘅，但係水 suppose 唔係 ground。咁佢嗰條運河咧就亦都可能日本人嚟香港見到城門海景，係 啊。 但係呢度啊銅鑼灣都明顯，呢度就係佔中嗰度啦，咪佔銅鑼灣。咁嗱，你見到嗱，佢個交替咧，同埋啲 difference 好強烈啊！例如賣緊心臟嗰啲老鋪啦，出邊有玻璃幕牆大廈，咁呢啲一 日本嘅城市規劃咧都冇咁美好， 係好 少，所以呢個係佢哋。 就是一種很人工化的，大家見到是吧，即是很人工化，每個窗口大大細細一樣。但你看到去唐樓，譬如去舊區，你去油麻地旺角看看唐樓，其實很 organic 的。即唐樓那種就是很人，即相對好像比較人性化，你見啲嘢立立亂，其實人是立立亂的嘛。 是沒錯。 人譬如我哋屋企張台立立亂的。 譬如剛才那見到一個河有死狗啊，我諗佢個城門河餐廳逆觀感嚟嘅。 或者唔同。 同埋呢啲呢嗰個狗呢同埋個死狗個是 ,Watermark 啦。 是 ,Watermark, 90年代一個好出名。 90年代 Watermark 租得起呢個銅鑼灣。 是啦銅鑼灣啦。 大家得返周大陸啫。 好慘啊。 好慘啊，即係呢個見證咗一啲嘢㗎，真係。 見證咗一啲嘢。Watermark 租唔起而家呢度真係。 冇錯。剛才監製提我呢，剛才頭嗰段我唔知我哋講乜，因為個音樂太大聲。 哦、 因為我哋冇得mon嘅音樂，我哋唯有睇表。 唔好意思啊。 是咁唔緊要啦，都唔係啲咩新之卓見嚟啦。英記茶莊變咗新英記之後，都變咗新英記茶餐廳都執埋啦。 係啦， 即係銅鑼灣嗰度，我唔知係咪執咗啦。 但係你哋都可以從入面睇到，其實日本人對嗱，即係好似阿頭先有個朋友阿 Ken 嗱，黃山啊， 嚇黃山 嗱幾有先見。 哇！呢個 capture 咗一個做 cover page 啊， 冇錯啊， 黃山係咪？ 嗱，跟住呢度石板街啦， 石板街。 哇！雨落到咁大雨，咁樣行又危險，又咁斜咧，實跌咗個。嗱，呢個好欣賞。 好靚。 呢個就地下唐樓咧，佢。街外面嘅色温同埋光管嘅色温之間咧、 啊， 一拼埋係有 difference 嘅。 好靚， 嗰啲咁細微佢都 capture 到。 係，即係日本人就係做呢樣嘢，做好多 research。 啊，中巴啊，唔係呢個係咪中巴定係？ 巴 士嘅，巴士冇錯。 巴士嚟嘅。 嗱、啊，佢呢、這個嗱呢、啊這個呢、這個場咧真係好 consistent 喺度落雨。嗱、啊，咁電車咯，我原來當時咧佢就幻想成架電車都 LED 屏幕， 係 賣廣告。其實電車好適合做呢樣嘢。 係啊，電車。 因為行得慢啊嘛。 係啊， 行得慢，你停留喺街度耐啲咧，咁個效果咪更加好。即係我覺得，哇！你九五年廿幾年前， 二十年前啦， 係咯， 21年前， 係 仲唔計佢做，其實都做咗兩年，所以其實真係20幾年前啦。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好，即係我衝出國際飲界， 即係超出當時嘅視野。 係。 啊！超出當時所有人，點解會衝出國際？超甚至乎 even 鬼佬，佢、已經超越咗佢哋嘅視野， 佢 想象。 佢絕對超越鬼佬，因為鬼佬咧對亞洲咧係點都帶少少藐視歧視嘅， 即係佢高， 即係覺得你嗰啲又好低科技啊。但係日本人嗰個世界觀並唔一樣啊，相對就再客觀啲，同埋佢見到嘅嘢。嗱，我覺得個製作概念咧，佢啲 research 係好勁，日本人 research 最勁、就算佢嚟打仗之前咧，佢。派啲和尚嚟喺街度行行下，都係畫地圖 嘅、 即係佢哋嗰鋪人就係咁。 情報啊，佢哋好重視情報。 係啦，咁所以咧，佢咧嗰條運河咧，嗱，我都係純粹係估嘅啫。有幾個可能佢將個運河變成電車路。原因就係佢鵝頸橋嗰度嗰條叫啊，點解呢條叫堅拿道咧？係 啦，堅拿道其實英文大家都知啦。 喂，原來咧銅鑼灣咧，除咗堅拿道嗰條運河咧，仲有條運河咧，就喺維園同埋。 天后 唔係維園同埋黃室堡 中間， 嗰條都係運河嚟嘅喎，即係嗰陣時因為呢個天后裏面， 滿沙街歷史嘅話， 滿沙街裏面好多洗衣場 啊、 加工啊、加工場啊咁樣咧，嗰啲嘢運全個政府嗰啲所有嘅公務員嘅衫咧，同埋醫院嘅衫咧，都喺嗰度洗嘅。咁咧嗰陣時啲交通網而家唔方便嘅嘛，咁喺度運出去咯。即係喺條運河出翻過九龍又好點都一條好重要嘅運河嚟嘅。咁、日本人嗰種求知同埋嗰種 research 嗰種精神咧，直頭係將呢兩樣 merge 咗。 冇錯， 因為將再古老啲嘅香港係點嘅咧？仲兼夾咧，佢見到嗰啲死狗死魚咧，其實係避風塘見到啊。 咪就係嗰啲咯，嗰時見到嗰啲咯。 因為我翻教會咧，我列奇到咧，連油麻地。避風塘嘅教會我翻過嘅，因為我家姐唔知點解 咁強嘅、 咁奇趣咧，就走去嗰個教會， 哇，好強、啊， 翻咗一年咁咯，我諗。咁、 啊、 我成日跟佢，因為我覺得好新鮮啊嘛。咁啊搖佬搖出去，中間有隻船咧，就係教會船嚟嘅。唔知有冇朋友聽過咧？我講俾人聽，未有人聽過回咁嘅事喎。 Okay. 因為實在太 niche 呢樣嘢。咁、我覺得即係成個畫面咧，就兼夾咧，佢其實 fulfill 到好多嘢。其實佢又 fulfill 到人嘅夢境。人嘅夢境又係將你嘅印象咧，唔知點 合， 無厘頭係冇意識， 係 唔使合情理地， 好似係 Dali 啲畫咁樣。 係啦，即係我覺得佢 即系呢套嘢劲劲到咧，哗哗声咧，即系二十年前我系咁推荐人睇咧，原因就 系 咁解。 系冇错， 系 即系佢好似其实亦都有阵时候我哋即系讲得吹远啲啊，吹大啲，其实都好似记忆咁。其实记忆都系一啲零零碎碎嘅碎片嚟嘅。 系 即系套戏入边咧，我讲其实我哋嗰啲记忆系真定假咧？其实因为系我哋嗰啲记忆，我哋喺个脑自己将啲假嘅记忆或者有啲嘢唔系咁真实嘅拼拼凑凑埋一个所谓嘅记忆咧， 就系个拉出嚟啊嘛。 系啊，佢其实套戏入边都有讲到，即系都有探讨。佢冇话俾一个标准答案大家，系咪？只不过大家谂啊，究竟你嘅记忆系咪真系咁可靠？ 系啦，冇错。所以你记忆系已经即系等于我成日耻笑嘅，成日睇完嗰啲新闻咧，或者大陆新闻啲报纸就。攞嗰樣嘢咧嚟做一個節目，講到實牙實齒啊，所以咁多燈出現咪咁解咯。 係咯， 即係佢哋唔知道原來你個 source 都俾人 fake 咗。今日假新聞嚟嘅，或者 佢出嗰個新聞係有目的噶嘛？ 係啦， 即係唔知即係好難講嘅。即係多數人咧都好崇拜呢啲咁嘅燈神咧，原因就哇好知好多嘢咁。 係啊，好似乜嘢都識 啊。其實樣嘢都係二手噶嘛，佢唔係真正嘅 source 嚟。 同埋呢個世界亦都冇一真正一個人係乜嘢都識。 同埋講 UFO 嗰啲咧，個個講嘢差唔多，原因就係得幾個有寫咯。 沒 錯，即外國有幾人有寫 UFO 啊，寫陰謀論啊，大家都係講緊嗰樣嘢好層次喎，但係又唔現實嘅喎，因為又去都有幾人有做出嚟嘅， 都係嗰幾個，即係 唔敢講全部都係假啦，但只不過咧，即係我就我個人嘅風格，我就唔中意將人哋講嗰啲咧當係真，當係自己研究，都仲咬牙，即係咬牙切齒。 同埋近年都興咗所謂有嘅 fact check 啦，即係大家而家喺網上， 冇錯， 即係其實啲嘢都已經發生嘅， 所以少咗好多鬼故啊。 系啊，少咗鬼故，近时咁有啲 urban legend 咯，嗰啲都市传说。 唔系，同埋见鬼咧，同埋攞中援一样噶嘛。啲人成日话：哇，嗰啲大陆婆攞中援啊，屌又买机票啊， 传说嚟噶， 买楼啊，咁喂，你告佢啊，不如。 系，你不如 即系你督佢背脊，佢又衰噶咯。 即系你有证据。 我冇嗰个咧，我表嫂个同事嗰个工人嚟嘅，咁佢咧不单止咧就攞中援，又走去打工。喂，咁你识唔识佢先？我冇直接 contact 嘅，咁样。即系同鬼故一样啫嘛， 鬼故呢啲系人传人。 即系我唔认同， 流言蜚语。 我唔系唔认同系有人呃中文，当然一定有啦，嗰啲系扑街嚟添。咁但系问题系咪普遍到咁咧？你系咪如果成日都咁讲咧，对一啲真系有需要攞中文嘅人系好残酷嘅呢样嘢？因为出到街话俾人咧攞中文，佢已经牺牲咗社交噶啦，佢太冇面啦，实在。因为你啲人个态度系咁样对佢哋噶嘛。即系当然你呃中援话明呃就梗系扑街啦， 系啦。 咁我即系我立场上咧，我觉得 咁呃中援我唔理佢边度嚟都好，你都系唔啱噶啦。呢件事本身就唔啱啦，你掠夺紧 即系 真正掠夺紧社会资源， 即系冇理由将嗰啲真系有需要嘅。 其实我都听过香港人呃中援。 系咁，其实你督佢出嚟噶嘛？ 即系呢啲咯，系咪？ 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有个 figure 睇到嘅，即系都真，即系成日都攞中援，除咗内地新娘之外咧，即系嗰啲新家庭。新移民之外咧，仲好多真係長期病啦，同埋精神病嗰啲人，佢焗住要攞， 即係失去咗工作能力。 冇錯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唔係話要你特別包容佢哋，但係只不過我覺得應該公道啲咯，即係對待呢啲事，即係唔好人講你又講。我今日先見到有人洗曬版，又話唔知攞中援又唔買 iPhone 攞70,000蚊，喂點解你隻字不提批俾佢嗰條友有冇查到嘅咧？ 係咯。 喂，嗰個有失職啊嘛，真係。 嗰個有都失職㗎。 除非你個法例就話，哦，準攞買70,000蚊，上限攞電話，你攞到盡咁樣。咁我唔同你拗啊，咁絕對係個制度嘅問題添啦。咁但係嗰個有，如果真係呃到嘅話，我唔係話叻啊，佢都係一個正常 嘅。 係 啦，佢都 係 騙子嚟嘅。 係啦，但係問題就係唔係佢單方面騙咯，騙到就騙。同埋你將呢件事講到好似好普及咁啊嘛。 你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嘅呢樣嘢，一定係個制度有漏洞或者制度有缺陷，先可以縱容到騙子㗎嘛。 係，冇錯。咁所以無端端拉嘅話題好煩， 好似咁遠啦， 係冇 錯。我哋講翻戲先， 好讀翻佢哋先啦，睇下佢哋有咩睇法先，都幾多人有回應咯。呢位小灰灰嘅留言啦， 高達拍真人版又會唔會好睇呢？ 高達 好似有過真人版 Anton Fred 老探講嗰、那個。可能是 Nitrotronic Goodnight 要2,500蚊一個低靚個枕頭咁使，唔使插住電用嘅。 梗要啦， 但要插住濕電用， 唔係濕電啊 ，USB 啊。 老拍日本人嘢多數出事， 贊同啊 Vincent。 差太遠 ，Pyrenzu 都市閒情啊 ，Pure Michael 教授 嘅 Sound 是2004年二動畫劇場版的神級的配樂 Anton Fred 卡通聲咁襯迷聲。 听唔到老探你哋讲嘅 WH 君，枕边有人肉车头，真系一个挑战。 咩叫人肉车头啊？ 劲劲杠杠，劲劲杠杠，飞航系嘛？ 哦， 我估计啊， 人肉火车头应该系 啊， 可能系啦。嗱，到到阿 Sydney，Sydney 未见过你，喂，多谢你捧场先。咁仲有呢啲好多好多好多都唔见，譬如 Bear 啊 ，Bear 生我都 Bear 声，我都好似未见过呢个名 字。几好啊！一齐再讲下动画， 系咯， 好奇噶。 恭喜我离开《科林女王》同阿萧 都好恶。 哦，嗱，你嘅即系你个睇法啦，即系我唔恶顶嘅，两睇嘅，有啲人觉得好好顶嘅。 嗯、 即系呢个品味问题啦，咁、嗯、但系咧，我一阵间都有少少回应翻，点解阿基咧咁迟先通知佢嘅？ 系都唔系几 OK 啦，即系有少少临时拉夫。 又我都我其实我唔系临时拉夫嘅，其实我上个礼拜都想讲功课，我想揾个 partner 讲，即系必定揾你，因为我朋友里面除咗阿广之外到你啊， 多谢。 咁我同阿广好似同你又冇咁来往咁密，咁变咗我唔知道你得唔得闲，因为都几忙嘅。 因为阿广都会讲， 阿广阿广中意睇漫画噶，佢以前开个漫画档添噶。 啊，系咩？ 系啊， 哦，原来系咁嘅， 即系租书嗰啲啊。 哦，租书嗰啲。 咁咧，点解咁迟先揾你咧？原因咧就系、是、有个人士咧，就星期一咧就我未瞓醒，狂打电话俾我，攞10元俾我。 啊。 咁咧就关于咧，佢唔系礼拜二就话星期一嗰晚咧就话唔知清楚咧，就喺度讲科林粒，讲科林曼。 嗯。 就话我好话佢哋排清除异己，咁、 嗯、 嗱、 嗯、 清除异己，你可以用一个好中性嘅睇法噶嘛，咁、 嗯、 你唔中意嗰条友咪清除异己咯，咁嗰个唔系异己咩？咁你唔系清除紧咩？咁、 嗯嗯、 有问题先，咁我 argue 紧呢样嘢啦。咁、嗯、第二咧话好多内情都唔知道，我话讲嚟听下啦。咁原来我又知噶，原来， 啊、 但系佢有少少，即系我希望佢现场讲嘅。咁但系咧，佢话即晚要上嚟我节目，我话唔得，我琴晚星期一我先做完，咁啊做特备啦咁样，我话系我勉为其难，我夜啲啦，因为我要 招呼，即系佢想上嚟澄清， 系啦，我招呼我嘅客，咁啊夜啲得，我勉为其难，我应承咗，咁你今晚上嚟啦，11:30咁样，咁点知咧，未收线之前啦，继续喺度讲紧，我究竟你唔中意嗰个人喺度做咩原因，系咪有啲公共嘅？ 是关乎公众大众利益的事情。 是啦，咁我呢就继续问我个睇法，就係、是、同一个台呢佢有啲嘉宾呢係反占中大联盟嗰啲人嚟嘅。咁、 嗯、 但係我点解你嗰个上你个台你又唔澄清话嗰个人嘅立场点点点，你唔係代表你 forum 呢，但点解嗰个人呢个光谱同你比较接近嘅，你又踢走佢咧咁樣，咁 OK， 即係呢樣嘢我都係講嗱。如果有聽我嗰晚星期一嘅咧、 嗯， 我係完全講個事實，講我見到講公眾見到嘅嘢。當你唔知內情，咁、 嗯、 你咪寫出嚟點解咯？你咩節目調動啫？ 嗯，哦，佢係用笑，因為我冇留意呢啲嘢嘅。 因為點解我用八卦咁多事咧？原因又係嗰、那個啦，即係我有感情嘅對呢個台、 嗯， 因為 Day One 嘅時候係我次官。即系我四个 forum， 系同女王、 女王同埋阿萧兆涛一齐搞嘅。咁我见到今日咁样咧，又系逃唔过嗰个厄运咧。即系唔知点解中国人一齐创业又好搞，都全部都系咁、 嗯。 我只系慨叹下啫。至于一啲佢哋内部嗰啲咩嗰啲，我知道我都冇讲到嘅。咁我觉得好公道啊，即系我只不过讲出个睇法啫。咁佢觉得唔公道嘅地方咧，就系话呢啲唔系叫做清除异己。咁我读得书少，我并唔识得第二个措辞。起码唔系节目调动啩， 系节目调动。 咁于是乎咧，佢就坚持要嗰晚嚟啦。咁点知咧，佢就又重申，佢话至于嗰个反占中人士咧，唔系佢叫嘅，佢唔识嘅。佢话唔系我通知佢咧，佢都唔知嘅，所以唔关佢事。咁、 嗯、 我同你冇冲突，我觉得都系唔关你事。咁但系你系 forum 噶嘛，你冇得唔澄清呢样嘢噶嘛？佢 forum 我一讲话唔到事。是集体负责的咁样。 哦咁样。 哦咁唔紧要啊。咁你都可以讲讲唔关你事㗎嘛。咁於是乎呢佢之后呢佢话好唔紧要，我如果係咁呢我就同我啲 partner 傾过，睇我今晚上唔上嚟咁样。点样傾咗之后呢佢答复就係话呢，因为呢阿萧生呢就话澄清使咩人哋要澄清啊，喺返自己台澄清咪得囉咁样。 嗯嗯 嗯啊佢又讲得啱喎。咁我咁如果唔代表，即係佢後來話咁唔代表科林，唔代表我自己澄清得唔得，我得上嚟啦咁樣。咁呢跟住呢我咁約咗上嚟啦。咁呢又 WhatsApp， 即係又message 我就話你唔好立逼我問我嗰啲我答唔到你嘅嘢啊。 我谂咩都代表我自己嘅，就我代表唔到佢噶。 OK， 咁我朱师傅讲少讲一句咧，咁不如讲下法国餐好冇？ 咩？ 哇！即系既然系咁，不如讲下饮食食 先啦。哦，即系讲饮食食。 即系我 转慢咗啊！ 我啲唔系我啲好烂嘅幽默啦，即系唯有咁样自嘲啦，即系或者好轻松嘅一个幽默啦，咁样。佢咁唔好咯。咁我嗱，我答到呢句咧，佢知道而家，我每日都问咗佢两次，就问咁你即系嚟唔嚟啫？ 系。 因为后来佢话即系晏昼嘅时候，佢话星期四嚟啦，咁即系话今晚啊。 系。 咁我咪讲唔到功课咯。 啊，咁啊系，系 咁咧 ，Joseph 只要今日再问佢，咁你即系嚟唔嚟啊？咁咪直至到黄昏都冇答我。 嗯， 因为我谂预咗个位俾佢。 系嘅，系嘅，系嘅，系 嘅。咁我冒住有啲人话见到佢就唔听，离开9/24嘅风险，我都谂住叫嚟澄清翻或者讲翻清楚一件事嘅、 嗯嗯嗯。 但系至到而家冇复咯。 即系终于都系冇复答嘅。 咁我只后来我对黄昏我决定。都唔系老。 算啦，我哋讲翻自己中。 咁我系好想讲功课，因为下个礼拜讲又唔同啦。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又已经太迟啦嘛，即系嗰啖火冇咗啦嘛，已经。 系啊系啊。 嗱，咁我呢几日即系我可以讲嘅，咪同大家分享翻咯。即系点解即系要同你道歉？ 哦，唔好意思。 点解咁娇迟先揾你咧？即系好似俾你感觉到好似临时拉夫咁。 又唔系，只不过 我希望你明啫。 明啊明啊，其实我只不过我想，我反而有阵时觉得上你节目咧，即系啲。聽眾的水平都高、 嗯、 我只是覺得自己都要做一些功課、啊、有時候去面對一下大家，我會覺得聊得大家吹得開心。 如果你做完功課，那個 difference 就很大咯，同你 咁 咪咁咪可以睇功 课。层次问题呢 ？Sorry， 啱嘅。Well, 我呢啲咁低层次嘅， 我咪好 似唔系我接受到。系。OK， 咁嗱嗱头先嗰啲嘢咧，其实唔系咁中意，多人中意听嘅，尤其新嚟嗰啲咧。一头雾水嘅，咁我嘥咗大家15分钟，就唔好意思，包容下，因为咧的确咧呢度亦有啲朋友关心呢件事嘅，咁样咯， okay, 即系佢唔提出我都唔讲噶，因为我唔记得咗啦已经，因为太开心啦讲得。其实 Alan Trump 咧就话日本人 好中意香港人嘅乱中有序，系啊， 我唔讲唔认同喎、 啊。点解咧？ 佢中意佢自己又会咁做啦，即系嗱，有时啲嘢咧，点解男人都中意叫鸡，好中意去宝兰街？啲地方污糟，我都冇住头皮要上去。唔系，听埋我讲先。 Okay, okay, 我歪， 你讲， 我个歪你嚟嘅，呢啲系 exotic 咯，即系去到嚟呢度鬼鼠鼠咸湿湿咁样咧，好精彩噶嘛。但我唔会容许屋企系咁噶嘛。 嗯， 你知道我同一个真日本人倾过咧，佢一句说话打通我任督二脉啊。 讲咩咧？ 啊 ，Koji 啊。 哦 ，Koji 阿大隻佬。 系啊，佢咧一个日本人，去过中国做嘢，嚟咗香港做嘢。咁佢咧喺美国读书，咁佢觉得日本啲人太殷勤啦。即係樣都 強迫症 咁樣，係啦。咁於是乎嚟香港流浪啦，做啲好低人工嘅工，但係以佢嘅 qualify， 即係 qualification 咧 ，qualification 咧，佢唔止做嗰個工，肯定，因為佢就喺美國度都做過 DJ 添嘅。 嗯， 咁咧日本又做啲講英文嘅 DJ。 但係嚟到香港我哋玩， 係嚟到香港咧就做下機下巴嘅， 差唔多下巴咁滯啊！即係我哋所有人咧，就係同一間公司嗰時都攞過嚟玩。 咁咧佢咧就等於一個 second life 啦， 係啊， 即係嚟香港好。 大家唔介意個人 係啦，因為從即係其實本人嗰種諗法，我哋係未必明嘅，但我漸漸明啦。咁咧佢咧好粗口噶嘛， 係啊， 又成日喺啲女人面前講鹹濕嘢咧， 勁講 扮傻啊，仲要 扮傻，我哋咪全部咪所以咪串翻佢咯。 係啊，即係扮唔識聽，但係啲即係其實鬼佬嚟香港溝香港妹都係咁啫嘛，即係佢當自己係鬼佬啫嘛，根本。咁咧有一次好認真，因為佢同我咧溝通咧，佢同你哋又唔同咯。 嗯， 因為我人比較認真，佢又比較正經，即係對我正經啲。 即係講啲正經嘢多啊。 因為佢好直接講咧，佢話因為我同嗰啲人唔同， 嗯， 因為我又唔中意鳩吹啊咁成，即係我、嗯、可能我英文又渣啦，咁我講親都講正經英文啦，唔、 嗯、 知啊感覺啦，總之，咁咧佢咁咧我有認真問佢，喂點解咧你喺日本會唔會好似你咁撲街噶？佢話唔會喎 ，no 打咩打咩，唔會嘅。咁都嚟香港咁咧。因为佢答咗一句咧，突然间好认真，因为我好 respect 日本，咁、 嗯、 我当时有少少懵，因为我都有少大中华噶嘛，当时， 当时， 哇，点咁你真系唔尊重中国啦，咁、 啊、 但系而家我觉得系理所当然噶， 咁 你点尊重啫？你啲人咁样， 而家嗰个中国啊， 系咯，咁即系佢又翻大陆做嘢啦，咁、我觉得即系虽然你唔好品评佢人系咪好人，我唔系同佢开脱啊，即系我纯粹系攞佢嘅答问。即係我覺得日本人點解會咁尊重日本呢、 嗯、 如果中國人尊重中國，原因就係咧想賺佢多啲錢，想揾食。 即係我哋有基本嘅唔同嘅。你呢樣嘢你唔可以否認嘅。喂，即係如果你個國家唔係今日哇窮到點樣錢，如果窮到錢都冇埋，講緊我哋回歸前我寄嘢翻鄉下嘅，你係咪好尊重中國？ 改革開放之前， 你中意嗱老實，你中意行 Sogo， 你中意行國貨公司先？ 係啦， 即係你講曬啦，呢啲唔使講。 係啦，當然。 即係你講啲好膚淺嘅層次啦，呢啲就係、是。咁咧，之後就發覺咧，日本人之所以話啲鬼佬覺得你哇好哇城寨好正啊，城啊，喂，我成日都講嘅，我以前喺城寨嗰陣都講嘅，好 proud 咩？你覺得城寨點解住城寨嗰啲人個個都想上樓嘅？ 這個、 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先？ 嗱，其实呢个就系所谓当地同埋即系你所谓游客同埋你怀住游客嘅目光，同埋或者你当地人嘅目光睇同一样嘢，当然系 啱啊！咁但系你作为本地人，你唔应该好 proud 噶嘛？你唔觉得哇，城寨真系好正啊？咁样嗱，你系咪错晒先？其实呢、這个 应该点样讲咧？佢应该咁讲，我唔系 proud， 即系如果我觉得城寨仲喺度，我唔系觉得 proud， 而系我觉得佢又值得有趣，我哋去记录。 因为你都系鬼佬嘛，已经 啊，可能系啦。其实可能我都系带住一个外、 啊、 外人嘅， 但系你愿唔愿意住喺嗰度啊？ 去睇住，我谂冇人愿意住喺嗰度。 Exactly， 咩叫咁？但系咧，好多人咧，即系听到啲鬼佬都咁尊重你啲嘢咧，就有少少沾沾自喜。就講我自己人真係唔識貨啦咁樣， 唔 係 喎，我又真係疏，我真係有啲尖嘅喎 ，except wording 嗱嗱呢樣嘢真係要你慢慢反省一下咧，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呢樣嘢係唔合邏輯噶嘛，其實係，即係我都識人住喺城寨嘅，我以前我細個間家姐翻教會咧，嗰、那個牧師就住喺城寨，牧師個仔咧同我差唔多大嘅，咁咧有一次咧佢帶入去玩咧， 喂，其實我又唔係講城寨，我講譬如嗱香港， 唔係你有冇入過先？ 城寨我冇入過， 屌真係好撚離譜噶！你日日翻屋企都驚俾老鼠咬， 走地佬，我睇個紀錄片， 喂，同埋滴落嚟啲人唔知係乜嚟，係 啊，我睇空槍集咯， 強水都得嘅、啊，可能係因為啲渠，因為啲人通渠咧個渠乸穿就彈曬水出嚟。 其實我只不過係話反而我唔係話即係在乎民生話啊，你住入去啦。 呢個又係人哋嘅生活嚟噶嘛？問題就係、 是其實我同你 唔 係 文化，唔係文化嘅層面嚟噶嘛。 城寨咧，第一班九十年代中產噶嘛。我其實第一代人，你知唔知去邊度住啊？城寨將軍澳咯。 哦， 我咪就係第一。 我知劉世良呢以前就住喺城寨，唔係佢住喺對面嘅美東村。 對面美東村。 但係我唔知啦，美東村之前係咪仲係城寨呢，我就唔知啦。 唔係啦，城寨第一批拆咗之後，啲人咪就係入咗中央路囉。中央路嗰啲話我嗰啲街坊其實好多都係城寨。其實我唔係話覺得城寨唔應該拆啦，城寨應該留返喺度等大家入去喂老鼠。而係話喺日本人嘅欣賞呢，就話佢會將呢件事作為變做一啲資料。你係俾後世曾幾何時呢笪地方有一個咁古怪嘅地方三不管。 因為事實上佢好特別嘅，即係就正如即係正如其實佢我絕對肯定城寨或者香港文化係絕對啟發到工學嗰個作者叫阿咩 阿珍手 唔係漫畫嗰個呢 漫畫上正宗。 係啦，我覺得絕對係inspire 佢哋嘅，因為全世界都冇咁嘅地方咁騎呢有清朝流落嚟嘅一啲三不管，即係一啲法例同埋殖民地個色彩，真係濃烈到呢，咩都有，白粉佬、妓女、睇鹹片、牙醫、 魔佛啊，佢哋叫做 係啦，咁樣變咗即係獨一無二咯，真係。咁但係咪真係好 proud 啫？我就覺得唔 proud，我覺得只不過即係等於你桂林嗰啲人，佢覺得哇又冇。高級冇高速公路，成日要撐住個艇，好辛苦啊！我要翻學都要翻幾個鐘啊！ 永恆地係一個你睇下，你帶住一個係你真係在地喺個生活嘅人嘅角度去睇。我都成，但係其實我都成日同人講噶，你去旅行咁樣，即係我諗，我唔知聽眾會唔會有一個共鳴。我自己有句金句嘅，我同啲人講話，任呢、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就算係埃塞俄比亞。你只係去三日嘅話，嗰度都係 paradise， 就咁咯。 冇錯， 即係你去三日嗰度都係 paradise。當然你一住落，住夠三個月，住夠三年，你乜嘢都唔係 paradise 啦。你仲有其他現實要面對。呢、這個係基本上係我係認同嘅。 同埋呢個解釋到我點解咁多 hard disk 咯。即係波多野結衣呢我大概一個禮拜見了一次到嘅啫。 喔、哦、咁跟住就第二個啦係咪 咁即係我唔使聽嗰啲鼻鼾聲。 係 ,ok, 當然係 呀。我唔使聽。 嗰啲 FF 嚟㗎嘛。 我都唔使食嘢啲聲即係咁解。但係我覺得中國人又好得意呢即係尤其是對外國嗰啲人點樣品評你呀、有份講你就有少少啊都 即係因為那個 attention 係好緊要啊。 嗯。 因為佢自信心唔夠嘅時候呢、嗯、任何人講你都想都聽下佢講壞話，尤其是我聽嗰啲網台呢就叫 operator 呢聽下嗰個人有冇講我哋壞話咁樣。 哦，咁樣 好笑喎，覺得真係。 好無聊嘅。 即係嗱，我唔好意思啊，嗱嗰位同事呢又爆咗你。 哦，疏 爆你口疏，唔係口疏嘅，即係我同阿 Milton 呢啊屌名講埋，對唔住對唔住，火箭添。即係我同佢真係好朋友，因為好朋友，即係佢會好多人同我分享嘅，真係唔好意思啊，講得咁白，但我真係好睇唔過眼呢咁嘅行為囉、 嗯、 即係其實你咁冇信心，咁驚人哋講你壞話。 其實我又咁睇嘅，我又覺得可以唔使咁 extreme， 即係你譬如我係我假設我唔好講中國人，唔好講香港人，好唔好？ 我真係戇鳩，我諗起自己戇鳩。 即係如果我係一個京都人 ，OK， 我係一個京都，我住日本啦，住京都，啊人哋嚟到金閣寺覺得好靚。其实可能我都觉得 proud， 嗯， 即系人哋啲游客嚟到， 因为靓咪欣赏你美术啊嘛，咁梗系 proud 啫，点解 proud？ 但其实佢都系即系你应该话成就，佢唔系为咗一种美术价值 去表达，嗰啲人为咗生活 嘅 啫， 系佢唔系为咗美术价值嘅。但其实呢笪地方喺政治或者社会背景，其实喺历史背景，佢亦都有佢有趣之处嘅，系、 嗯、 嘛？你可以唔从美学噶，讲历史。哇！三不管點解會搞到一地獨立，就係、是、因為清朝英國佬係嘛？即係 唔係你咁講少少唔公道啦？原因就係、是、咧，原因就係咧，一個地方嘅感覺同埋、 嗯、 一個當地嗰、那個那個人嘅感覺 啊，當然唔同啦， 係唔同。但係金閣寺嗰度有嗰個敲鐘嗰度有，佢梗係 enjoy 先喺度幾十年啦，咁解啫嘛。但係嗰 啲唔係啊，佢都可以同你講我屌，其實又敲鐘好撚攰啊，你知唔知？ 喂。咁都係，咁但係佢起碼享受緊個空氣，享受緊個美感嘛。 嗯，可能你個， 但其實好多城寨嘅人都想撇嘅，大佬。 明㗎， 我想唔想上 咁？因為城寨， 我想去搬到近啲九龍塘咧。 因為佢嗰班唔係從唔會從你嗰文化人、這 個、 美學嗰啲角度 去做 啊嘛。 呢、這個咪就係基本嘅唔同咯。係 啦，呢、這個佢 我而家就係講緊基本嘅唔同啊。 咁呢個得當然明白，但係亦都唔係話所有嘢都要話。從搵食生存嘅角度去睇嘅， 外人咪得咯，但佢哋唔得啊嘛，我哋冇得選擇噶。 咁我話佢咪上樓咯，冇嘢啊， 上樓撲街咁撲上樓啦，係咪先 ？OK， 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佢上咗樓，我今日我同你講，嗱佢哋都上曬樓，冇人住啦，咁保留一啲我嚟做記錄得唔得？ 得嘅得啦， 得咯， 冇問題嘅呢、這個。 其實我 作為如果我係日本人咧，佢整咗一個你認為自己好有價值嘅嘢， 我覺得得意有趣， 我覺得簡直係好自豪啦。作為日本人，即係因為我唔理自己，人哋嗰啲我都 認為可能應該民生擺第一嘅，即係你好似你嗰個可能你係民生優先，咁你覺得要處理翻當嗰個居民佢哋面對嘅生活環境個問題先。咁我都同意嘅，其實， 嗯， 亦都唔係文化大撚曬，我唔係文化大撚曬嗰啲人嚟嘅。 唔係唔係，我都唔係講大定細嘅，我就係講只不過咧，基本唔同嘅地方， 係啊， 個位喺呢度， 嗰個切入點唔同。 係啊，喂，阿廣終於嚟啦，阿廣嚟啦 ，Hi 阿廣， 啊屌，邊邊讀唔到？屌，即係反曬高潮。 阿廣，我幫你讀。 反曬高潮，唔係讀唔到個名，睇下啲文讀唔讀到先。 探长事无不可对人言，如果乜都唔讲得，叫佢唔使上来讲，留翻自己抬狗噏搬龙门啦。李恩琼寻晚听咗一段决中，话泛民会因为连薯片被票债票上，完全都唔知出面民意谂乜。Forum 讲政治太低水平，唔好嘥时间听。Solo the traveler 点解香港人搞网台，结果总系不欢而散。First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hen there was a betrayal. Alan Chan 是外國生活過的日本人，就已經跟地道日本人有不同。 Mike 王探長，親你。 喂 Mike， 喂 Alan Chan， 是啦，你講得對的。你這裡有什麼意思呢？ 他說為什麼香港人搞網台總是搞到不歡而散。 First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即是一開始是有機會的，但最後是搞到一些背叛 betrayal。 betrayal， 我知道。我就配一新眼鏡，咪呢、這個。 其實幾型咯，呢副眼鏡。 呢個12蚊，12蚊點。 Oh, okay, oh, okay. 因為咧，又睇呢個距離啱。 睇下咯。 啊，而家就睇清楚好多啦。啊，仲有咧，係啦，即係大家都明我講乜嘅，我諗好彩。 明嘅，又我諗係你 fans 要明嘅。 其實我唔想佢哋有 fans。 啊，唔係 fans， 係你大家嘅朋友。 Hill 是老母，剛係 YouTube 睇咗上面師兄提探長個枕頭，幾得咁喎。Lil 藝，其實去而家嘅太古城，就知日本人係自成一派，同班新移民中產融入唔到。Lil 藝。 城寨是好污糟，但而家大哥就学 Lin Chun， 嗨探长，啱啱入嚟 Sydney Lin 其想住城寨的人好惨 ，Lin Chun 一个民族尊唔尊重自己国家，睇佢哋点保育历史就知。大陆系尊重人哋国家历史，所以抄鸠晒人哋地标，口讲爱国，底就想越快离开就越好。莫昆离开翻回家，哎又迟在了，艺就觉得好好玩，尤其天台过天台 ，Alan 曾经经香港存在过不可思议嘅地方 ，real 艺。大哥先觉得城寨应该保留做主题公园，而唔系起啲古迹。Forward 城寨不思议的奇异空间，外人都抱猎奇心态看 Blackter， 未处系咪要稳定工啦？Sydney Lin 城寨 still use your voice of station promote in some one 我即系好似啲艺旅游节目，讲到里约热内卢啲贫民窟好型好正咁，又讲到啲居民好开心，但根本入面住啲人个个都想即刻搬走。Alan Chum 金字塔由咁多人嘅血泪建成，咁当地人又会唔会唔对金字塔 ground W H 坤？其实城寨可以话系无处不在。只要有極端環境就有城寨 Stage 2 好像 slogan 咁 啊，其實城寨可以話無處不在嘅，都係嘅。 哇！我見到好多唔同嘅人以前冇發表嘅，係咪啲話題？ 幾好啊！幾好呢啲話題， 係咪話題令到即係？即係多啲人都有嘅睇法呢，係 幾好㗎，因為 所以我唔想佢哋係 fans 咁解呢， 係大家一齊交流， 我都冇意思，即係我驚我自己好大壓力呀，你個聽網台以為你蕭生咁重得點， 係啦，我喺隔離就蕭生嘅嗰啲呢，好無聊㗎嘛， 係冇錯。阿 Blacker 呢，你放心，阿 Mill 豬已經冇喺嗰度做㗎啦，其實嗰陣時都係 part time 轉 show 嘅，其實佢哋都喺呢方面幾好嘅，即係我成日聽到啲網台有啲錢銀瓜葛啦，即係譬如有啲冇糧出又唔尊唔受又仲唔受到尊重，未發脾氣走人。但係呢個情況完全冇喺度發生嘅，因為佢哋喺呢方面非常之好嘅。咁咧就仲嗱呢個 Sydney 今日第一次見啦 ，Connery 見過啦 ，Alan Chum 見過啦，硬係有啲新嘅加入嘅，非常真。Liam Chang 好似好少見你，啱先入嚟，我哋都講咗好耐啦，講咗兩個鐘都有啦。 差唔多啦。 係咯。咁咩 YouTube 上面睇咗上面師兄提嗰個枕頭，好似幾大啊！喂，呢間嘢冇乜做 marketing 嘢，好低調，即係唔係好 咩？德國製造， 德國製造，德國 design 啦，唔知係咪佢製造啦？ 哦， 係咁啦，係咯，咁咧就 唔係讀埋其他先啦。 好啊，唔係個科科阿廣先，阿廣亦都係 但係個先覺得 佢話好玩，因為細個喺天台，哇！如果而家都仲保留咧。嗰啲 parkour 嗰啲咧， 啊，講住講唔成㗎。嗰 parkour 嗰啲咧，即係法文到 parkour， 即係跳嚟跳去， 哦哦， 即係跳大跳大。 哦，嗰啲跳嗰啲啊。 哇！我諗啊，肯定有掛絲。 掛絲， 因為從一跌咗落，哇！浪死曬。 嗰啲天線篤穿曬。 啲魚骨掛住曬。 掛住曬。 哇！好邪，有啲血濺入裏面，又食緊飯。哇！屌，跟住揾住浪汁，揾住浪汁，揸水懟走 佢。你加啲想像力，城寨已經成為咗你拍溝片嘅一個好地方。係 啊，跟住啲人 溝片喪屍片啊。 係，跟住有啲剪條天線跌落街友度。 喪屍片啊！ 哇，係喎，喺嗰度發作咗。 係啊，發作咗。 哇，勁啊！咁同埋咧，我覺得好有趣啊！講開城寨，嗱，阿 Ken 咧講嗰啲，我哋絕對係唔會有分歧啦。講啲嘢，即係大家都見到啊，即係翻咁上一大，同埋冇佢哋利益嘅關係，你零舍睇得到嗰件事係點嘅？即係其實好多人都睇得出，但當你有利益喺裏面嘅時候咧，尤其是中共俾你嗰啲派嘢咧，你俾生意你唔敢出聲，但其實你心裏面諗到嘅。所以有啲人中意聽我講嘢，原因就係咧，我講出你心裏面唔敢講嘅，因為可能佢日頭同中資嘅人聽溝得好密好密啊，但佢都做得唔開心。 中國人其實一啲都唔蠢。其實好醒目 嘅，但係扮蠢囉， 扮蠢。扮蠢，因為佢哋以為大智若愚係撈世界好。 係阿 Sydney 就話仲係用緊我把聲嘅 promo， 我都唔明點解嘅。咁如果你作為佢嘅聽眾呢，你不如提議佢呢，喂，不如換咗佢啦。 你投訴我把聲，阿探咗把聲好難聽。 係啊，冇錯，好難聽㗎，喂，即係聽到話真啊，佢哋反城寨，即係佢成日喺你個台度講，你仲擺把聲喺度，真 係 好討厭啊，係啊，冇錯。是啦，冇錯啦。雖然我唔能夠令到佢哋會增加收視，因為我走咗啲收視勁咗，即係證明我係佢哋負資產嚟嘅。咁所以呢，你叫佢喂快下架啦，即係唔好益佢啦嘛。 因为啲人听把声认得㗎嘛。OK, 咁嗱，我近来呢我留意到呢、嗯、有啲人喺街呢我同朋友倾偈呢突然间听到把声周围望佢又唔识我。咁仲唔係咁样嚟嘅。 哦，即係呢啲嚟嘅。 我终于諗通啦、即係成听城寨。 我都几邪 嘅。因为城寨多咗好多新嘅 subscriber。 係係係。 咁但係日日都听到我把声喺街听到有把声哦似啫你唔知边个。 哦，真係㗎。 对对对。 好搞笑㗎。 好笑㗎，所以。 好 搞 笑㗎呢个。 係啊。如果唔係点会有人咩啫，有人我今日 post 我哋行山呢。 係啊係啊。 咁有人话啊呢、這个城寨咩城寨旅行团啊咁样。佢话嗰啲全部城寨啲人嚟嘅咁样。 即係我哋去马骝山。 係啊係冇错。 Well,well 呢。 well。 係啦好彩阿妹心水清啫。 Okay。 不过又唔怪佢嘅，因为佢可能啱啱先听网台都唔定。好，继续。阿广，阿广果然系一个好勤力啊！ 廖毅，其实城寨下面系岩石，所以唔可以起楼，所以保留唔拆，其实最有欣赏价值。只要安置好啲人就得啦。Lotus Zero Alan Chum，我识得一个埃及当地人，佢真系唔 proud 过金字塔 咯。 虽然佢屋企个窗系望到金字塔，但佢一次都冇去过。佢话系冇兴趣去填。 但系个个就好中意去啦。 我住过城寨，住三楼，二楼系买白粉，地下系记载兵靓萧山好嘢。 喂，讲下金字塔咧， 嗯。 你知而家埃及人都唔关事系唔 proud 㗎啦，而家系腓尼基人嚟㗎嘛，中东嗰啲血统，因为古埃及人系另外一种血统嚟嘅，已经灭咗族， 嗯， 同埋而家系好难搵到一个纯种嘅古埃及人㗎嘛，咁所以嗱，我可能会讲错㗎，即系我都系睇啲 documentary， 我知道嗰啲系腓尼基人啫，咁可能阿 Ken 呢啲我会知啦，因为乜 Q 都识㗎嘛，咁我专登抛砖引玉啦，如果我唔肯定，你可以指正我啦，因为我去到我都去过金字塔啊，其实好少嗰啲原居民，即系原本系嗰种血统嘅人， 嗰种血统嘅， 全部都系中东人啦，即系喺周边国家走晒过嗰啲啦。咁咧，我耐唔耐见到乐师咧，即系弹嘢嗰啲咧，我喺金字塔对正一间酒店嗰度食咗个饭，咁佢咧嗰啲乐师咧就喺度弹嘢，我见到有一个零舍舍唔同，同埋一个侍应系两种样嚟嘅，白好多，同埋咧。个样咧就咧打侧咧见到啦，喺埲墙嗰啲样，即系咧呢个位咧零石高嘅，只眼咧就好长嘅， 白好多， 系啦，咁即系白过而家嗰啲中东人好多啦， okay, 白过咗。 但系咧，我发觉咧嗰啲人咧有少少牛牛地嘅，我谂佢因为至到今日都能够保存到啲血统咧，就难免个基因好相似，即系可能亲戚通婚啊咁样咧，所以嗰啲人咧就成为一啲比较低低地。嗰啲就甚至乎唔知好罕有地出現翻呢啲樣嗰啲人咯，咁、所以而家多數嗰啲人喺社會度其實好難去競爭噶啦嘛，咁所以越嚟越少咯。咁但係腓尼基人比較罕見啲啊，咁所以嗰度啲人根本關我鬼事啊！ 哦， 喂，我嚟霸咗你屋企，你嗰啲咁嘅爛臭嘢， 爛臭嘢， 我等唔到焗住， 關我 Q 事咩？ 即係佢哋就係覺得係咁樣。 係嘅。 即係如果嗰度有毛泽东拆埋添嘛， 梗係冇咗啦，或者有呢、這個係啊， 或者變 Asus, 或者變咗俾人哋 有嗰班 ISIS 嗰班嘅， 或者攞嚟加個滑水梯喺上面， 已經加個滑水梯， 係啊， 加你仲要整隻假米奇老鼠喺度， 係啊，唔係係米奇老鼠，但係先生人面像嘅樣， 係啦、啊，石景山公園咁樣， Michael 城寨真系应该保留做历史文物。Real 艺探长好嘢，阿基讲得好。 喂，咁你讲两句啊。 艺系老探嘅。 Hello。 Waters Zero， 多谢建文，我又学识多咗个角度去睇事。 唔系。 H 君大坑西村啲人都好惨，唔上唔落。探长有冇睇法 ？Renault Clan Forum 系越听越滚，个个都系民意领袖。肥潭影都冇 Connery， 点解咧？ 花生都有探长把声， 哦，嗰啲 promo 啫，咁啊唔同。 所以多数睇重温做 C D Rom Leo 艺，我本想留言话你行山商人面全飞了，但靓向好方便谂，你度度留咗啲脚毛把声，个个都认同你喎，姓系把声啊，唔好谂太多。 唔知讲乜。 我唔知佢个意思系点。 佢留一脚望喺 forum， 个个都认同。 唔系，我觉得呢、這个咩，我唔知佢讲乜。系、啊，喂，咁咧，阿广话咩啊？睇到相，你留咗言啊？我睇唔到，未睇到住。 佢本来想啫。 我、哦、本来想冇留到。 唔、哦、使留啦， 算啦。即系其实老实实，我啊想真系 reunion 再行多座山。 咁啊行咯，我觉得。 系嘛？你不如公开呼吁啊！如果有以前游走团嘅朋友，其实好多人唔知咩叫游走团。 嗯， 游走团咧就系、是、 个典故系点咧？ 我只不过系占领中环嘅时候，我哋喺湾喺金钟先嘅。 嗯， 咁当时咧就识咗啲朋友啦。 系， 咁咧不如因为当时啲速龙都好凶险噶嘛。系，咁我哋咧就希望有个互通嘅机制咧、 嗯， 即系既然大家咁有缘，因为你知啦，原来唔讲都唔知，原来老探喺嗰度咧讲可以讲到三个钟嘅。 真 系，有人话翻俾我听，我先知道，因为我不嬲都觉得系互动紧嘅。 系， 但系佢话点解互动啊？你自己喺度讲， 你自己 讲， 讲心。 咁所以识咗， 我讲嘅， 好似唔知边个 讲， 所以咧就识咗一班朋友咧，就 因为一直都知道你啫，可以讲心。 阿基咧，好多人都唔知咧，我真系因为占网嘅时候我识阿基，因为系 以为我哋 相应翻阿基嘅。 系好多人都以为我识探长咧，就因为占网喺黄龙角占领区先识啦。其实我系识咗二十几年噶啦， 因为我识阿基嗰阵咧， 翻南长， 阿基未发育咁嘅， 系啦、啊啊，都未出毛， 咁但系突然间有， 即系嗰啲毛生到上面， 突然间有个大叔走嚟认车认车咁样，我识你，我都系屌认车认车，但系 up 落啲嘢。 对路、啊、 完全系对路、啊， 对路、 啊。我咁样撞翻阿基嘅，咁阿广咧就绝对系喺旺角街头识佢嘅，即系我哋嗰种感情啦，所谓，同、 嗯、 埋当时大家个共同理念咧， 系冇错。 虽然嗰种感觉好良好，但系咧始终受唔到一个冲击咯，即系至到而家咁样，已经有部分人即系原本系理念好相近嘅、 嗯， 而为咗一个局。嚟焗住我哋，有时有啲要分，唔同睇法啊，或者有啲拗撬啊，甚至乎即系大家都未能去到一个境界咧，能够包容到对方个唔同睇法嘅时候咧，就有啲冲突咧，即系正所谓你话人面全非咯，我都慨叹嘅真系。 系咯，即系其实都咁嘅，即系可能我都有试过唔冷静冲动去丙人嘅时候，咁、我可能过咗段时间，我都会谂。其实根本大家都冇架，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个台系咪咁难落先？ 嗯， 即系譬如你撑呢、這个，我撑呢、這个，咁大家都发觉俾人 fit 咗，或者即系好似头先阿 Ken 讲话，仲系咩要票价票上呢啲咁讲， 所以唔系好老实， 即系其实都仲未 老实。我又想借你个空间讲一讲，其实我个人咧好公私分明 嘅，系 我私怨还私怨嘅， 嗯， 公义还公义嘅。如果公义相近就唔关事嘅，即系我好少因为政治立场而。其实我真的很少因为政治立场而疏远或者讨厌那些人，其实真的很少，反而都是真的因为私怨。 Okay? 你真的最惨就是有些人将个私怨包装到好似 冇错啦，我反而觉得咁样仲唔好， 即系觉得其实咪就系因为落唔到台啫嘛。 系啊， 我直接嗱，譬如我有啲人都唔中意嘅，我讲到明嘅，当初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我唔系话为咗喂，因为大家啲咩，你又唔公义啊，你个人又假民主啊，你 系啦，即系一把嘢好似个个都抢到得高地，我就系要道得高过你， 系啊， 咁样嚟捽死你。 咁但系有啲人我都会唔妥人噶，但系极少啦，你都见到啦，即系佢都系有啲嘢出现咗，即系令到我好睇唔过眼，或者即系各样啦。咁啊，即系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有时，譬如又讲翻嗰啲啦，讲一句，即系你潜力调动，你不如话唔妥嗰条友咪得咯。 我有阵时真系情愿佢咁讲。 系啊，咁样即系大家都服噶，真系。 你诚实啲去承认好过。 系啊， 真系。 好 Vincent 今日咁耐都坐喺度嘅，你平时好似 都好啊， 夜都冇咁夜 嘅。Vincent Wong， 城寨冇用探长把声啦，但仲用紧探长去博物馆拍嗰条片，恶徒谣探长会唔会 睇呢套？我都谂住睇啊，有啲 无。Why you eat and？ 唔好意思，搭单问老妈，只听到个智能枕头，即刻想买。Glow 咗系咪 Night 开头嗰只？Renault Tram 城寨标榜流势系跨民意政属政府架构，专家嚣示路保嗰边继续用探长把声，可能系同曾多立刻变黑嗰个广告一样，用得唔好 side 呢度艺， 四十年后都喺度， 喺度就其他人意见领袖上身，有国情专家，有人力死忠，但真系有时好排外。韦信王游走团唔系两个月前啱啱食完团年饭嘅， 咪就系嗰次先发现到有啲 大家唔傾偈嘅情況囉。咁、 嗯、 多數人都冇嘢嘅，即係 事實上嗰日呢，嗰次就係小弟呢同 Bangko 講嘅，即係同我哋其中有一個朋友小弟講，我話不如大家都好耐冇食飯，即係大家都好耐冇食飯啦，咁不如約出嚟食個飯啦。咁其實我都 feel 到，即係之後大家好似有啲感情上或者一啲見解上嘅唔同，有啲唔對路嘅、 嗯， 即係或者有啲解體啦，唔好話唔對路，有啲解體。咁、嗯、我想大家即係聯誼翻下啦，因為我都其實我珍惜嗰陣時嘅每一個戰友嘅、 嗯， 真係嘅。咁、 嗯、 但係當年啦，有陣時啲嘢都冇辦法啦，可能大家真係見解唔同，嗰、那個有啲同嗰個有啲嘢，嗰、那個同嗰、那個，即係呢啲嘢我都未必，即係其實可能我太自大啊、 嗯。 其實有啲嘢根本我呢個人根本就冇一個地位或者冇一個號召力可以處理得到呢啲事情、 嗯嗯 嗯、可能我只係我自大啫、 嗯， 即係個事實上。 唉，呢啲我觉得唔好记啦，即係我觉得即係珍惜返当日，即係我哋嗰个基础就嚟自嗰度嘅，即係虽然冇咩特别话我同你又识你阿妈识你，即係冇嗰啲嘢，咁我觉得始终都係值得啊怀念嘅，我觉得即係怀念好咗虚咁啊。 唔係，因为大家珍惜下咁囉。 係囉、一念无名啊，我唔打算睇喎。 点解呢？ 佢打個海報好 Q 靚， 係啊，嗰、那個 shot 好正啊，嗰、那個係啊， 但係嗰個 shot 佢都係抄一個記者嘅 shot 嚟嘅啫， 啊係，即係嗰個 大陸記者 係 啊，咁咧就同埋曾志偉個訪問真係令人太失望， 哦， 講埋嘢，屌都鳩講嘅啫， 曾志偉 你哋 應該對佢咁大期望嘅啫， 但係佢做啊嘛。即係見到阿曾，你好難好， 佢哋 好難好持平 到，其實佢都根本唔需要投入， 但係佢做戲又幾好嘅，老實講，係。 咁 佢仲用緊城寨條片，咁其實仲有我嘅歌添，如果你咁講。咁其實嗰、那個花生同我媽聲呢，就係、是花生當飯食，佢逼人哋講㗎嘛，即係唔係逼嘅、啊、即係佢有個規定嘅框架呢，就叫你講，即係講一句 promo， 因為你做嘉賓呢，你就要我咁就都當賀禮咁樣講啦、 啊、 即係肥佬禮又會講啊，蕭若元都講㗎， 唔明解 係黃毓民冇咋嘛，即係同埋好多唔同嘅人都講，卓佳佳啊、黃之峰啊，全部都有嘅，咁佢就抬舉我啦，即係我都有份講，我完全都唔係嗰啲層次嘅人， 有冇咁講，你都 KOL 嚟㗎嘛， 唔 K 屌，俾人 KO 就有份 OK 我係打 KOF 係 KO 撚 KO 撚 咁呢就嗱佢話城寨標榜劉世良嘅跨民意政咩跨民意政屬政府架構專家，咁冇乜我冇意義喎、哦、咁係專家嚟嘅佢的確係，咁佢節目係好聽添，我覺得、 嗯、 即係作為觀眾、 啊、 作為觀眾就真係有福啦，真係 係、啊、有福 係呀，咁仲有啊，係啦，你话咩阿广？你话咩？但系你唔喺度，即系你话边度？我唔喺度。 但系你唔 系咪即系话 forum 点 解啊？ 意见领袖上身有国情专家人灵死咗有时。 唔系你先系 forum 啊？亦话游走团啊？ 城寨，真系游走团咯。 哇，唔系太抬举啦！你我呢啲小菜一碟嚟 嘅 啫。 咁唔系嘅，即系 你冇小菜，咪叫个例汤咯，食埋汤渣咪当小菜咯。 广嗱，即系。我好唔好而家呢个私人讲啊？算啦，唔好私，唔好喺度讲私人嘢啦，算啦。 你讲咗冇乜所谓嘅亚板位啫嘛，系啦，Vincent 真系心水清啊！啊，边个系人力嘅死忠啊？哦，可能系施主啦，佢话 系啊，点解讲施主？ 系啊，冇错。 嗱、啊，即系我仲有揾阿 Joey 帮手剪头发嘅，咁所以就、 嗯、喂，系我哋讲开咧，头先讲咁多政治人物咧、 嗯， 我觉得工学里面都有政治人物出现咯。 有，点解有？梗 系 有啦。 即系似啫，净系 系啊。 你话边个似边个？ 咩？边个似边个啊？ 即系啲演员似香港啲咩政治人物或者网台人物咯？ 喂，网台我唔知啊。 我见到佢喺天台跳落嚟嗰下咧， 嗯 入去咧，咪第一件事咪怼冧一啲揸机枪嗰班。 系啊系啊系啊， 个个都真心讲因身讲咁嘅样噶。成班咧都系真心讲，后攞我睇翻卡通，睇翻卡通版咧，原来嗰啲都系真心讲， 咁嘅样系嘛？ 全部真心讲 clone 嚟嘅，只只一样样嘅。 O K， 哇，真系 讲技术啊！ 我笑到仆街啊！原来真心讲个形象就可能系当时九几年睇过呢套，觉得自己咦几似呢个， 几似呢个就学呢个做，好酷啊！呢样嘢 冇错 ，so cool， 几正呢个。 韦成旺、廖毅，边个系人力死忠？ 小灰灰，我估阿杨系人力死中的路艺。另外公开呼吁同路薯粉，大家既然可以两害取其轻，含泪食薯片就唔好票债票偿，要对原则派采取两害取其轻兼含泪投票俾佢哋啊。Pro Michael， 大家见解唔同啫，唔使搞到冇计倾咯。Real 艺，如果投白票对原则派，就等于对自己之前反对投白票唔理大局嘅言论搬龙门咯。 点解你又之前有反咁人哋扣帽子，但你而家狂扣嘅？点解？ 阿广，其实我觉得有阵时喺有啲位咧，反而如果你真系唔想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即系非建制派嘅人分裂咧，我就觉得有阵时不如我哋有阵时都沉默是金一阵子啦。你有阵时有啲嘢可能会越搞越多意见。 沉默咪俾人话左交咯，即系总唔俾人话港猪咯。 我唔紧要，你当我港猪。 唔系，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咧，我嗰阵时都耻笑过呢个问题嘅。我喺 D18 做嘅时候咧，即系其实我唔系话真系想要一个绰号啊。即系我觉得咧，点解你啲宣传手法全部都有绰号嘅咧？即系例如咩例如嗰阵时 D18 有咩咧？有啊，突然间唔记得咗添。人人都有个绰号嘅， 系 D18 嗰阵啊。 系啊， 我记得你讲过啦，即系 有咩绰号咧？ 才子游青园嗰啲 系啦， 即系文化人抗书啊！ 即系我其实我当时咧，我炸帝咧曲线咗，因为我自己冇绰号真系冇瘾啊。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咁好笑嘅，点解嗱？即系其实根本人人将佢扣帽子，仲要扣到凸凸冚，人人都 有 个定位嘅，系啦，冇错。 好似江湖行走 啊， 譬 如唔知咩老子心，又唔知咩 系啦系啦， 花和尚 老子心咁样。 即系我哋嘅文化之一嚟嘅。咁你至于而家咧，即系好多时都系扣咗帽子之后出事嘅。即系譬如啲热狗嚟嘅，咩咩咁咪热狗嚟嘅咁样。 即系我哋太容易将一个人 fit 入，所以咪唔好。 唔系，即系呢个你俾个文化强奸咗。 其实人系好复杂，你唔可以随便将一个人 fit 入，是但将佢打入个柜桶。你唔系摆几粒螺丝嘛？三号螺丝，你又摆入呢个柜桶四号螺丝。人边有粒螺丝好复杂？ 但 系 问题现实嘅运作就系咁啊。 唔系，其实系现实为咗分类，系为咗你方便你形容。但系你唔可以俾嗰个形容，嗰个形容词 变 咗 你 咗， 变咗你意识 啦。 嗱，我亦都困扰呢样嘢嘅，我成日都喺呢度。 所以讲销量，阿广你都讲销量个左交啦，你系咁系话左交乜乜乜，其实咪又系做翻之前嘅嘢。 系，即系 我真系咁希望唔撕裂 嘅。我喺九取廿四里面咧，我成日讲嘅，我觉得即系唔同个 spectrum 里面，或者人嘅感觉里面，都唔系话喜怒哀乐四种 啊， 里面可能有四千种。 系啊系啊。 咁、 啊、 如果样样嘢咧，都大家都咁样嚟去形容人或者。去即係好快網下個判斷呢， 即刻有個成見出現。 係啊，即係呢個有時衝突就好就好多時都咁樣嚟嘅。但有時焗住咗咁嘅時候冇辦法啦。咁但係當你去對一個人嘅睇法，或者你對一個人嘅評價呢，我覺得盡量都唔好咁樣。 盡量啦， 因為人 呢個都好鬥爭 嘅。因為人呢係化學作用產生個唔同嘅感覺出嚟嘅。即系哇，嗰条友声名浪藉啊！除非系真系好具体做咗好多嘢，或者佢每次嗱骗徒就有呢、這个有呢、這个，因为佢唔系出于自己啊嘛，佢用个方法嚟令到自己满足到自己个欲望嘅时候咧，咁骗徒如果你唔系太 creative 嘅话咧，或者强奸犯咧，佢每次都用嗰啲套路嘅。 系 咁，但系你对朋友你唔系个个都当佢系骗徒或者系强奸犯。 系啦，当然啦，呢个当然啦，所以有啲位即系又唔好咁轻易去将啲人掉入去咁 样。系。OK， 唔好讲呢啲懒叻嗰啲嘢啦，屌！ 啊， 讲讲紧又走断，就唔系讲紧城寨，咁嗰个咧就误解咗，系、 哦、 啦，我知道会有人误解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想留言倾偈咧，就讲多少少前因后果就好啲咯。即系虽然咧，我都觉得你好 enjoy 咁样倾偈，因为倾偈就系我答一句你问一句咁噶嘛。咁但系呢个 cyber 嘅空间咧，就唔到你咁嘅讲。 Lil 艺游走团 Nicola 拉亚迟咗搵信王，唔怪得探长要去八达通展。 俾人夹到啊！ 1990年代， 我自己讲过， 台湾人政治分化，社会撕裂，一讲政治就上头。人哋依家有普选，反而睇得好开，到香港人上头， 搵信王 探长谭华锦得唔得顶你白票嗰堆人，就算唔票债票上，大家心都有条辣。佢哋之后讲咩都冇人理，呢个系事实，所以我觉得唔使再帮佢哋讲嘢。 边个帮边个讲嘢啊？ 阿广，因为之前讲咗少少嘢，讲翻个。 我完全咧，即系关于 不过算啦，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今日我哋要 唔系关于你几个 party 咧，我直头我睇唔我入唔到脑啊！根本我已经一早已经睇穿咗啊！即系你唔好话懒叻啊！根本即系我估嘅嘢咧，基本上我唔敢讲出声，原因就系咧，仲有一个变数咧，就系中共咩都做到， 冇错。 即系如果唔系，我一早已经计过条数啦，根本你点玩都输。即系问题就系你自己拆咗一齐玩，即系唔系就成日都觉得自己做咗啲嘢啊，最惨。喂，好，我就算我嗱，我呢几日咧，我去咗个 party， 琴日就我朋友恭喜佢啦，开咗个即系有个新嘅 app launch 咗，有 budget 同埋有面，请到好多人嚟佢个 launch party， 兼夹阿曾俊华都嚟埋嘅。原因就系我朋友咧就系、是、曾俊华个选举团队里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嚟嘅。 哦，佢就系做嗰个 PR， 系咪嗰个 PR 啊？ 唔系 PR， 唔系， 佢系另外一样嘢啦。咁咧跟住。我去到現場咧，佢呢一個月枕住都係消費緊呢樣嘢噶啦，因為自己嗰陣時真係好上頭，好真心，好出力，覺得真係為社會做一樣嘢。咁我個人好撲街嘅，真係，其實我真係識做人咧，我唔係好 mean， 我直講咯，我講翻我個睇法咯。咁佢當然扁曬嘴啦，咁但係你冇辦法唔承認喎，我講出嚟嗰啲又駁唔到我喎。咁但係點解大家都要沉醉喺？呢、這個 moment 裏面咧，阿廣，我知道你一定唔認同嘅。但係問題就係、是，我之前我哋抗爭同埋你咁樣所謂做嗰啲嘢，係完全就等於你住喺城寨同埋你唔住喺城寨嘅分別啫嘛。你係幫緊中共做緊一樣嘢啊嘛。你做一個先例俾佢聽，你咁樣做呢啲嘢，連冇真普選你哋都咁投入。喂，根本佢要控制你嘅民意，真係容易嘅借火啊！今日一個實驗嘅場地，做到101分啊！根本中共佢所有嘢控制曬啊！而你哋仲我真普選呢句嘢都唔夠膽講，一講咗就分裂添啊！仲要而家仲話講緊票債票償，我冇心機睇你講，老實講。我唔好講呢啲啦，講呢啲又俾人按 like 啦。我錄得最新消息咧，一句裡面有28個人 like 嘅。 哇，咁勁嘅！ 係啊，但係咧有30多個新 like 咗我， 新 like 咗。 咁之後見到咧得幾個進獎咯呢個月。 啊、OK， 咁即係我就係成日見到哇新朋友入到嚟，點解咁少？like 嘅咧，我讲紧咧 ，like 又 like 乜嘢咧？我谂好多人都唔知嘅。咁咧 like 就梗系识 like 就梗系 like 呢个啦，系咪？咁你哋到时到后咧上嚟， 系啦，去 Facebook 我哋 未 like 就 like， 未 subscribe 就 subscribe， 识做啦，系咪？嗱呢、這个 ，OK， 咁继续。 喂，我可唔可以去个手架？ 当然可以啦。 我一阵间见，一阵间。 OK， 仲有乜道门坏嘅，唔好唔使啊，得走咗。你唔使闩冚都得噶，你自己拱翻入嚟咪得咯。总之唔好向外拱得噶啦，喂。啊 ，WH 关。 WH 坤常言道，沉默是金，控辩是银。WH 坤有时要金，有时要银。嗱，李根廷虽然不参与小子去选议员，至今讲唔过去，但都算。但系选委去投白票，真系占了屎坑不拉屎。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呢啲人个脑系点运作。Jojo 抗争路线的分歧。一时三刻根本讲唔清，算啦，今次老共迎诊，晚上翁我探长朋友系高登老板 ，Solo the Traveler 30多新 like 之一。 哇，多谢你 Solo the Traveler， 哇个名好劲咁啊！喂，咁咧就阿 Ken 咧，即系你话唔明嗰人个脑谂咩，我就试下了解佢个脑谂咩咧，即系佢哋就系原则。即係講原則囉，但係講原則之就輸打贏要囉，之前入選委就以為做世界，但做唔到世界就講原則，即係覺得你負咗某啲選民嘅望呢，你又冇可能你有份改變一個事實而你唔去做，雖然我認為你改變唔到，但係你個責任你就係背負咗嗰啲朋友嘛，咁所以你走去投白票呢我都唔贊成嘅，所以咁至於使唔使去票債票償啊，或者咩人票債票償啊，我覺得大家冇資格講呢樣嘢，因為大家都好投入一個呢 一啲假選舉而走去好投入咁樣大家嚟幫佢做一場戲呢，我覺得冇資格講呢樣嘢囉，所以講嚟有嘥氣。一時三刻根本就講唔清，即係你個阿 Jojo 嗰間抗爭嘅路線嘅分歧。咁但係呀，你唔講清，因為你唔了解，你唔嘥時間去個 priority， 你唔係嘥時間用邏輯去思考一樣嘢，而首先用咗直覺同埋用咗感情去判斷咗，同埋俾其他人影響咗嘛。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蝕卓嘅地方囉。咁但係香港人呢好多時呢都係靠跟風而發達嘅。咁大家呢發達係人生至高嘅理想嘅時候，佢哋跟風炒樓，發達嘅人多過撲街嘅人嘅，我諗如果炒樓就。咁所以呢大家都一決定咗呢就用呢種思維方法去生活㗎啦。咁我亦都今日呢同阿監製傾傾下呢，即係我哋親戚朋友裏頭呢，即係都可以分多好多種諗嘢唔同嘅人嘅。有啲呢就人哋講乜就講乜呢，憑自己嘅喜好同埋自己嘅情緒去判斷一啲事物，而社會發生嘅咩事都好似唔關自己事嗰啲呢，佢哋喺社會上面嘅生活質素啊、物質上啊，係一定係遠勝其他嗰啲真係用良心啊，或者真係每事問，或者真係有獨立思考或者批判思考嘅朋友嘅。咁呢個係好明顯成個社會都係咁運作緊㗎啦。因為個社會嘅獨裁者呢就係設計俾一啲咩都唔理同埋你照住嗰個劇本去做嘢嘅人。咁嗰啲人自然喺社會度呢個利益比較多啲嘅。咁呢樣如果你懂得咁樣分辨嘅話，同埋懂得咁樣觀察嘅話呢，你先至再自己去選擇做一個咩人呢，我覺得咁樣就公道啲囉。即係你覺得嗰啲人即係過度要魔化佢，但佢又偏偏呢就騎喺你頭上喎，咁你情何以堪呢？咁當然我都係呢啲人，咁但係你可以點呢？ 不好意思啊，麻 烦 你 去 洗手 间。 我都系 继续。廖毅，屌，我系叫人唔好跳债票上，大名道门系专登坏，方便你目及女嘉宾张做探长个肾都几劲，次次饮咖啡、啤酒都唔使点去厕所 ，sit 你连选特首都过了，算吧，接受及看前。 哦， 嗯。我觉得都系啦， 喂，同埋个识埋一个阿 Leo 先，你话你唔系叫人票债票偿，我话你连唔系叫人唔好票债票偿嘅资格都冇咯 ，sorry。 咁我唔啊，唉，即系我觉得而家特首选举都真系完咗啦，咁啊，如果你系想休养生息嘅，你就系自己静一静休养生息下咯，好似我咁去钓下鱼咯。其实真系要休养生息咧， 跌咗落港珠系咯。 冇問題， 港珠澳大橋 ，OK， 陣子咯， 係，我覺得大家應該係學嘢嘅時間咯， 係咯，或 者即係唔係其實唔係你 study 翻你之前做過咩？我成日都提供朋友一個方法，但係唔係人做到咧，即係你就抽離自己，即係如果你有睇過人哋拍航拍嘅片咧，飛到上去你嗰幾條友咧，睇唔到樣嘅時候，幾個都一樣嘅。 好啊，我同意你呢個方法。 咁你幾個都一樣嘅時候，你見到嗰個人哇咁柒嘅一棵碌嘅，我行路衰過人喎，哇屌原來係自己嚟嘅， 冇錯。 咁你要接受你自己就係咁。 其實英文即係嗰陣時我睇過套戲係講教書嘅，其實就叫 detachment。即係我哋而家 email 咪有 attachment 噶嘛 ，attachment 就啲嘢攝入去 ，detachment 其實畫畫都有。 抽出嚟， 係啦，抽身。即係譬如我好似我教畫畫啦，我教畫畫咁，有陣時我都教啲同學仔話，你去好 focus 咁去望。一個譬如你畫個花樽去畫嘢，但有時你都要褪後花布睇翻成個 picture 係發生乜嘢事，唔係話所有嘢淨係喺咪雕花啊，因為有陣時都要有適當嘅 detachment 咯。 嗱呢啲咪高質嘅嘉賓咯，要學識幾多嘢，又長知識啊！ 哇！ 起碼識到啲 term 啊嘛，大佬，幾勁啊！你知唔知香港人好中意 term 嘅？真係好中意聽， 即係屌你變相抽我水 嚟喎！唔係變，即係我講翻個現實情況咧，即係發覺咧有啲網台咧。哇！狂講啲 term 咧，好長，起碼廿個字母串成嗰啲咧，哇！個個都 即係拋書包係咁。 係啦，即係你聽坊間，哇！嗰個有料到啊，嗰個咩長啊 咁 样。即系抛到你唔识 嘅，冇错啦。即系觉得，但系你系咪真系理解个 term 啦？阿基又唔同啦，佢真系讲晒成个，成、个原理出嚟嘅、即系咁样先至系高质嘅、 啊，多谢你 网上嘅言论啊嘛呢啲。嗱，我就口齿不灵啊，成日讲嚟个。咁样监制成，监制成日都耻笑我。 各位听众，我今日我教完六个钟书先过嚟嘅，我其实就 已经渣咗噶啦，已经渣咗噶啦，所以拉平咗。 OK， 多谢。 OK， 特首选举咩过咗向前看，咁唔系开掉，即系讲到呢啲，你讲到呢啲咁大路嘅阿妈嘅女人咧，我真系唯有认同啦 ，well 啦，真。 韦晨翁为网台运作同为假选举而冇朋友做就唔系好值得。Renault Cram 花朵系大班嘅特色，十点前持守， 靠近 蛇王子、公关王不能进入。不过排弹自己啲主持都好似唔顺超才子 Nicola， 我接受唔到而家过特首。Solo the Traveller， 就算票债票上都系同保皇党讲啦。李恩琼，我觉得除非移民，否则都是要继续玩小圈子选举，不参与反而仲无用。今次只是实力不够，但下次就一样要再试。今次如果无300加689都不会被 DQ。 哈，你又真是天真啊，我真是绝对不认同啊。即是我300加和689会被 DQ 根本就。即系你又系瞓喺佢嘅床下底咯，即系你觉得佢俾人 DQ 系呢个原因，即系嗱，大家都证实唔到啦。当然中共嘅咁神秘系咪？神秘又美丽，咁所以呢样嘢，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呢样嘢嘥气嘅，真系讲嚟都，即系大家都过得，你又欣欣讲，我欣欣讲嘅啫。咁嗱，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龙女鸡啦，叫做即系反即系人，即系大家都捉住你去劏，你又自己喺度打到 残咗为止。 咁所以我觉得咧，大家轻松松睇翻到米酒鸡卡通。 系，我哇屌，OK， 我觉得嗰度系好有励志嘅。 系米酒鸡啊， 系咯，即系嗰啲鸡咧要撇啊嘛，要逃走咧，即系要夹计嘅。你唔系话打交就可以解决到嘅，即系又麻烦大家睇下咧呢、這个。天下最劲嘅捕鼠器咧、你就明白香港人喺咩 status 啊？即系咧，嗱，我真系好多嘢咧，凭哲学嘅角度咧，我观察啲事物咧，就令我启发到。我就睇一个捕鼠器咧，我都谂起我哋自己，即系等于大家睇功学就觉得自己系西梁天琦啊咁样。嗱，我见到个世上最劲嘅捕鼠器咧，就系将一个咧嗰啲颜面粉嘅木碌咧。咁咧就擺落個膠桶個頂，個膠桶咧整兩個壓位咧，就啱啱成碌木碌， 蝕咗喺度啦， 即係變咗個圓形嘅日字， 係啦， 即 係 變咗嗰、 個 檔， 即係中間有個卡位啱啱扣住咗，可以晾啊喺度。 咁咧嗰碌嘢不停咁轉㗎，係 啊係啊係。 咁咧就喺面頭搽少少花生醬。 哦。 咁老鼠咧就佢專登仲整兩條橋咧，俾老鼠 行上去， 逼佢。咁啊行到個木碌，哇！食花生醬跌咗落底下咯。 哇！ 咁咧佢底下浸嗰啲水喺度。 浸死佢啦 就。咁咧，跟住咧，你知天下嘅左交爱护动物嘅左交，嗱我又要扣帽子啦、因为我泛称咧嗰啲人咧就系、话人就唔使负责任嘅，即系见到人哋咁样做好残忍，喂，不如同个老鼠一齐瞓一瞓，系咪先？咁嗱，你杀死佢都唔好搵水浸死佢咁残忍，咁点先唔残忍咧？咁样，咁嗰个人咧就竟然咧就因为嗰啲排山倒海嘅留言话残忍啊、法西斯啊、冇血性啊。嗰啲冚家產啊咁樣啦，咁於是乎咧，佢真係咧下條片咧，其實咧，我不如試下我唔落嗰個碌俾你睇睇會點，又拍條片，真係唔落水。你覺得咩事發生？ 唔落嗰碌， 即係唔係照嗰部鼠器一樣？但係佢唔落啲水落嗰個桶嗰度， 咁咪成竇喺曬下面咯。 咁會點？ 自己咬自己。 唔知嗰啲人就覺得係殘忍咯，俾水浸。 自己咬自己。 哇！佢仲一隻跌落第二隻。跌落就俾嗰只咬死咗，不停咁自己斗啊！ 自己咬自己。 哇，仲要咧，原来动物咧同熊人同埋老鼠都一样啊！因为其实一个实验嚟，佢就系食肠脏同埋食个脑。 哇、哦，系噶！ 因为佢唔使最唔使嘥力，但系就冇骨冇剩，最多蛋白质、 哦， 而气力嘅用得最少嘅、 嗯， 即系呢个系天性啦、嗯。哇，残忍到咧，仲专登怼个 cam 怼到，嗱呢、這个就系老鼠冇个脑啊！哇，嗰啲人睇到呕啊！我谂真系，佢话你话我残忍啊嗱。即系觉得共产党点样对香港呢六四嘅时候咪冇落水咯， 系咯， 香港人咪落咗水咯， 即係你又唔會太殘忍嘅，你 又再溫水啲。 係啦，冇錯啦，即係其實件事就係咁啫嘛。 再溫水， 即係大家你仲喺度打交， 嗯， 即係你仲喺度鬥啊咩白票啊咩薯粉咩胡國興咁樣，屌你哋唔好咁望鳩啦！即係你俾人哋 trap 緊啊嘛，而家根本就係、是，即係雖然你唔理都係死，但係你已經自己咬，你自己咬死辛苦啊！你話大條道理，你係俾人鎮壓死。边个系光明啲？ 系、啊、即系边个死得有意思啲 咯？系啊， 其实还算都系死啦。我都系嗰句，反正都绝望。 即系尊严问题啊，简直系。 哎，你讲得好，系呢个问题，你都死。即系我可能我其实即系必须承认，可能我仲悲观啲。 嗯， 其实我觉得无论边样条路都系会死的。 嗯， 咁你想死得比较有尊严啲啊？即系反抗你死啊、 嗯？ 因为你做一隻温水煮蛙，俾人煮死啊！ 嗯、 其实我自己我情愿即系可能我即系咩啲啦吓，即系我情愿即系有啲尊严地死去咯。 系啊，咁我谂尊严嘅嘢唔系人人都睇法一样嘅、啊，我觉得。 嗱、啊，记住尊严唔系面子啊， 冇错， 系啊，尊严一个基本为人嘅尊严，并唔系话我中意特别要面子。 唔系，即系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咧，人人都需要尊严嘅。 系冇错。 但有啲朋友咧，因为个社会太逼人咧，而忽略咗。自身的尊严， 同埋你每日的工作好像已经被人消磨紧你尊严的时候，可能仿佛已经尊严已经很遥远的一件事、 嗯嗯。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所谓要休养生息，是因为你厌恶了日常，即系你每一日你翻工，其实已经折磨得好犀利，比日常生活， 嗯 啊、或者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各样嘢，你突然之间，但你不可以捞埋两样嘢嚟讲政治的嘢，系话你唔系话。你要休養生息，你咪自己休養生息。你點解選一個人嚟出嚟俾你休養生息嘅啫？咁、你咪自己釣下魚。 唔係，同埋中國人從來都係咧，要等一個皇帝咧。 唔係曬，即係 嗰個皇帝有冇？ 我頭好赤。 個皇帝有冇性變態？佢有冇戀物狂？完全唔理嘅。總之佢有權力，佢同你一樣嘅。 即係仲係 温 求明君。 Once 佢有權力咧，你就崇拜佢嘅咯。喂，即係作為一個智人啊，唔可以咁嘅，我覺得。 即係你話我原則派、初衷派 ，whatever。作得我知道你要我向往一个民主制度，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制度底下，我就不需要再有人治了、我可以四年后扯个落台，我向往这件事，我才会去吃催泪弹，吃胡椒喷雾、我就不是因为为了我不是因为反某个人而去做的、我是向往，我是 positive 地向往一种东西，就不是因为我讨厌一种东西所以我去做那件事、这件事我想要搞清楚了。 是继续了喂。 W.H. 君 Leon Kent 睇定啲，现家系同中国斗长命。廖毅，我谂探长你无睇城市论坛啦。星期日我哋其中一位同路人系已经叫薯粉又好咩都好，系要向民建联同工联会票债票上啦。W.H. 君讲下阿井手其他作品啦。Leon Kent 几时都系斗长命。人哋依家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占佢 GDP 唔够2%，要等佢病先可以攞佢命。 呢度 魏如黄师同路人之间亦要5WH 坤 Leon King 好嘢。呢度魏亦要再开始部署两年后嘅区选啦。温信王，你系咪想 tag 入去港长丽云？嚣是路宝，我有睇过呢个部署戏，单命300+。有可能是劇本嚟，唔好自我感觉良好，票债票上根本唔适合喺建制派度、因为建制全部都系棋，全部都系劇本 鬼 信王，食肉唔系要开头盖骨先得嘅。 个头骨好薄噶嘛，因为老鼠同雀都薄嘅头骨，你哋食个乳鸽咪知咯。 系啊，我哋 边度系嘢嚟嘅啫。 系啊，有啲人都话节目太长了啦。 系节目太长啦，喂，咁我读埋咗第一篇啦。哇，3个钟啊，屌，次次都唔觉唔觉。 黐线，我哋两个人真 系。你谂 Kent 老氹冇300+就有300票建制飞，点解要 DQ 689？中央系认同佢路线，俾佢做国家领导人。689系有咗300+先宣布唔连任，当然唔系100%肯定，但呢个推断系好合理。Sydney 连席但太巡了，拜拜 Leon Kent 多300建制飞，商界游离票完全唔使理会，完全可以保住689。Salon Wong 监制仲未出声嘅，剩3个钟。 我又讲阿 Canon 嗰个唔合理之处啊，因为其实佢即系我嘅睇法咧，我就专即系有其中一个可能性咧。 就是他见到你有三百家他才做事，其实他都是一个做戏的剧本来的。但是以中共他有没有，你有没有三百家，他比较担心你的社会上面的动荡，令到他的佢啲路線揾唔到食嘅時候，即係影響咗佢收入，佢啲樓唔繼續貴啊，例如啲股票冧啊，其實佢驚呢啲多啲啊，因為驚你三百加多啲咧。請問，即係你可唔可以向呢個方法諗下咧？嗱，我唔係一定話你錯啊，但係我覺得既然大家都唔係瞓喺個牀下底咧，我覺得你點解講得咁實咧？即係都係推斷啦，當然。咁你不如諗下我嗰個諗法，睇下有冇價值先。 或者呢啲嘢我哋先再後來再講。 唔係，因為我哋唔會知嘅，因為冇人瞓喺個牀下底，除咗欣欣講之外。 係啊，即係其實我哋真係冇辦法，我哋好多嘢都係短估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嘢有陣時即係再拗落去都係。 嗱，有個朋友咧怨聲載道咧，就要求我哋個節目完，因為三個鐘頭太長。 係啊，都真係好長。 係啦，咁啊機咧亦都好攰嘅。咁嗱，又係要嗰啲啦。嗱，我有朋友話咧。Hey, 因为发觉呢排呢冇乜人 sponsor,、因为呢话我成日都讲叫人哋嗰啲咩红色啊蓝色啊嗰啲呢，咁、令到啲人觉得你很烦，咁、我专登唔俾呀，咁吹呀咁样，咁、你唔扮可怜我跟人唔 sponsor 啦，咁讲其实呢嗱呢、这个咪就係尊严囉、即係走出嚟扮可怜先至有 sponsor 嘅话、即係對我嚟講係幾難嘅，但係如果你誤解咗係咁樣嘅話，就真係 sorry 啊，冇乜所謂嘅。即係總之咧，個原則咧就係、如果個節目或者九七廿四啦，即係你覺得喂又係喺娛樂角度你 OK 嘅，咁、如果你有空洞可以 sponsor 多嘅，咁、我節目上我嘅成本可以平衡翻少少，咁、我可以繼續咧，因為我好多唔同嘅我都想做，但係做唔到嘅原因咧，即係大家都知嘅，因為生活太逼人啦，即係你賺少一千蚊就一千蚊，你嗰個月交租交多一千蚊，你就自然會，你又好似奴仔咁樣，一路繼續做奴隸走去跑。咁如果你可以，哇，有人平衡到呢個電費，或者喂買 cam 又唔使自己揞錢，咁嘅時候，咁我自然更加瀟灑去做多，即係投入啲做啲更加好嘅嘢俾大家睇咁樣。咁我呢個係個希望嚟嘅。咁只不過即係叫做，喂，我喺屋企劏條魚啊，蒸個肉餅俾你食。咁你嚟食咗十次咁樣，喂，你即係買啲嘢嚟。一系就夹翻钱，咁咪先会得继续噶嘛，就系咁解啫。即系唔系话咩特别，哇好惨啊，你俾钱我啦咁样。 明 解。即系我哋唔系咁样嘛。即系呢个就 系 我。 希望大家去 support 一啲即系唔系好有资源，但系又继续希都勇敢表達。 尤其是嗰啲成日话真系袋钱落袋啦，真系长知识啊。 即系表达，勇敢地表达。 即系等于个 software 哇好正啊，屌！但系都系老翻嘅。 明解。 系啦，咁啊出少啲啊，嗱，闪一闪即闪即逝，呢、這个就系 HSBC， 呢个就系 PayPal， 咁大家可以各色其色啦，咁样嚟支持我嘅，咁嗱呢个咧就记得叫你同埋你屋企人同埋你朋友咧去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因为咧真系呢个最悲惨啊，而家都系6500几啫，即系好似我开咗9724嚟，都系多咗40-50个 subscriber 嘅。 明白。 阴公啊，咁啊，所以唔紧要啦。不过呢啲同你个人嘅魅力 有 关。有 一个留言，我想读埋，因为好似见到我名，佢话阿基分明系想讲 AV 先上嚟啦，我估咋？点知系咁讲，真系知我者莫若离，我摆明系想讲 AV 噶。 好，最后讲埋呢两嘢。因为监制咧，我怀疑监制都瞓咗觉，因为监制咧， 监制都顶我哋唔顺。 唔系因为监制呢排惨遭蹂躏啊！ 喂，就系咁样。 因为咧，我哋个客咧好 aggressive 嘅，即系好客嚟嘅佢，但系好 aggressive 咧。咁咧，因为有啲嘢我 handle 唔到，我已经投降，就监制硬食。因为我唔系咩都 handle 到啊，你知。即系我可能适得其反，要夹硬嚟。系咯。我 系 白老鼠， 有冇得用 Payless Spoon Super Game？ 点解你个直播冇 Super Chat？你是咪 set 咗18+你 unkind 老探？你个谂法如果合理，点解689咁迟先决定唔连任？正正系300+出咗之后，你讲嘅嘢，中央应该一早 DQ 佢。 喂，点解咧个日食咧，日食咗啲人咧烤啲嘢咧就走咧？个太阳又，即系个日食，有啲人哇俾只狗食咗，跟住搵啲攞嚟烤烤，嘈捻到啲狗走咗，哇真系屌都话得噶啦，咁啫，所以时间就可以推翻你嘅讲法， 咁好啊，咁即系用用时间咯，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冇所谓嘅， 系冇所谓嘅，因为我觉得其实佢真系理鸠你嘅，其实香港之间就系利益啫嘛，你都真系觉得香港嘅普选佢觉得重唔重要？ 佢覺得利益能不能夠輸送到那個渠道通不通暢是最緊張的一件事。 香港對我相信對中共來說最大都是經濟利益的 了。嗯。同埋你估佢冇計數機嘅咩？三百家都影響唔到一個選情，咁六百九走係有咩直接嘅關係咧？咁所以選得唔到。 都係一個六百八九掛咗，有千千萬萬個六百九。 係啊，好哇！你繼續即係叫我記唔好走啫。 H 君講少少人浪啦， 下次先啦， 下次講人浪。 深 敲先 人 DQ 六百九，可能係迎合唔妥六百九的商家多啲。689在選委投票前出嚟話五連任係想減低利比斯的投票意欲者。 嗱，已經有第三個 option 啦，咁所以咧， 所以我哋都唔好再爭吵。 喂，因為咧，真係再咁咧， 今晚嘅時候 唔使瞓啦，因為咧，我聽日都要招呼嗰、那個。 冇錯， 冇錯。 喂，人狼咧，等我下次翻去重新又睇翻一遍，因為你都知道我係 production IG 啦，我終於講翻正題啦，各位，即係都係 production IG 同一間動畫公司做嘅。其實咁，我等我翻去咧，再去仔細去特登去睇翻一次，再同大家分享翻人狼入邊嘅嘢。我相信會對各位觀眾咧都係一種尊重嚟嘅。 你無端端會有廣州音嘅、觀眾咧， 即係嗰個原場嗰種 就係啦。啊，各位唔使閪有閪面嘅，最緊要開心睇翻個米酒雞卡通。 米酒雞 好啦，喂，咁啊，再见啦，各位。我出翻个 check 咧，我头先咧，今日我好理气啊，因为多咗少少嘢，但我做多好多嘢咧，咁所以咧，又operation 上有啲拗教咧，就希望冇见怪。咁咧系时候出埋个片尾，咁咧我都要。